查阅佢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嘅通话文字记录，就可以知道佢并冇做错事。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清凉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系 15.1 度，系入秋以嚟嘅最低纪录。台风北面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上午10点，强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60点，升114点，总成交1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883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9618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97.7跌7毫。腾讯控股333蚊升个二，石药集团17.72跌一毫，美团点评105.4升2.2，建设银行6.25系升2仙，友邦保险79蚊升6毫，中国平安89.55升8.5，港交所248.2升1蚊，希望教育1.31系升1仙。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3，英镑10.111，瑞士法郎7.828，澳元5.305，加元5.894，新西兰元5.049，欧元8.62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7.138，每百日元对港元7.1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1。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9点，升225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95美元，卖出1460.42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培正道桥底啦，培正道去翻佛光街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咧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嘅。咁就系培正道方向佛光街近住咧常胜街公园对开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排翻去窝打路道啦，亦都影响到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转去培正道都系挤塞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都仲系慢车，龙尾收费广场。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布列翻新咗，仲有闭路电视同对讲机添。 唔单止外表优化咗，好多你哋睇唔到嘅组件都优化咗，令我哋布列更安全、可靠同舒适。 布列超过20年。唔使换过都好似新嘅一样。 快啲联络注册承办商优化升降机啦！合资格嘅业主仲可以申请政府资助。 新 请 申请 申请申请 做电台节目 嚟啦！ 截止 截止 截止截止， 12月19日 下昼5:30啊！ 可唔可以帮我填表啊？ Yes! 23312334， 打嚟揾我哋。 23312334， 申请 帮到你。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出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乐队，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啊，龟队早，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早早， 早晨啊，田， 我哋要叫佢做朱古力早啊，早晨，朱古力早， 冇啊，一样嘅，其实每次翻嚟都系咁， 唔系喎，今次真系窿咗啊，今次 overcook 咗窿， 差唔多啫嘛， 系咧， 都 OK 啦，就好开心地过咗都有成个星期嘅大假， 有啊， 跟住我就翻龟队啦，而家翻嚟啦， 系啊，佢而家好似包工咁样咯，每次翻嚟 系啊， 争 个月亮俾，不如我。送 个 月亮俾佢， 你送个月亮俾我，都每次喺个额头度嚟晒太阳得聪明， 真系越嚟越似喎，真系。 咩啊？ 你今日仲要着晒所有黑色衫喺身咧？ 喂，有得换季啊，几开心啊！讲讲个天气先啦，好唔好啊？ 真系啊！嗱，头先咧都16度啊，而家跳咗1度啦吓。由于我哋翻嚟嗰个热情啊喺度啊吓。 好。 咁啊，17度气温，相对湿度56%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喂，你又犀利喎！头先佢拉俾一张相我哋睇咧，佢扮特朗普 啊， 佢特射咗只火鸡。 啊，劲啊！ 系啊，犀利啊！ 特别食咗只火鸡，讲 紧喺屋企整啊！你估你屋企有？ 同埋只火鸡咁大嘅，点解 20磅？ 咩啊？系火鸡都大噶， 有啲细噶， 唔系噶，我都唔知啊！嗱，即系 好大只，头先嗰张相 系啦。嗱，我就即系放咗个假啦，就去咗几日曼谷，跟住就翻咗老家就布吉几日，即系休息嘅。咁但系其实咧，成个行程之前咧，已经系准备紧，因为琴日咧，我喺屋企度举办咗第一个嘅圣诞派对，由于时间嘅关系，因为系要就好多唔同嘅朋友，佢哋咁啱咧，就嗰啲外國翻咗嚟，咁咁難得，即係成日都會話，即係聖誕啊呢啲咧，都係好多朋友一齊相聚嘅時間咁樣。咁還掂有啲朋友外國翻咗嚟咯，不如我哋就提早仲搞個聖誕 party 啦。 其實真係冇話早定遲啊，可總之集齊腳就第一。但係嗰個 頭先你唔係咁講嘅喎，你頭先明明話真係好早啊，你個 party 搞得 真係好早，但係都要12月 啦。我都覺得好早 嘅，早係正常啊，佢都叫早啦。 咁嘅問題係，即係難得係嗰啲朋友都嚟到依香港啊嘛，咁即系等12月好 难。啱啊，我哋好认真嘅呢个圣诞 party。 嗰只20磅嘅火 鸡，系呢个真系重点推介。 究竟系你喺屋企烤嘅，定系 屋企自己整咯？所有嘢啦，因为琴日 你睇下几唔炫耀啊！一只20磅嘅火鸡，佢屋企有嗰个咁嘅炉去摆喺里边。 可能 咁你咁问我，我唔系我点答啊？ 可能佢系咩咧？ 我个火鸡唔小心入咗嚟我屋企咁样咩？ 我以为系有啲到会咧，可以整埋俾你拎嚟噶嘛？ 呢个嗱真系值得炫耀，因为隔篱嗰个咧系英国人啊，佢咧琴日咧就煮咧人哋究竟一个 英式火鸡啊 嘅圣诞餐，只有火鸡嘅。咁因为都有琴日都有9个朋友，咁佢就咧 嚟自英 好多嚟自英國。係 啦，英國又有，香港嘅都有，唔同嘅地方都有咁樣啦。世界係聯合國咁樣。 因為我哋唔係佢朋友咯，我想話。 唔係，我哋佢係我哋代表嘛，代表香港出差 啊， 已經啱啱 國際親善小姐 係咯，都代表咗啦。咁樣， 跟住咧，首先我要幫我手隔離嗰個咧去揾火雞啊。其實咧，好多超市已經有㗎啦，我先至知道咧，原來火雞都有好多 size 嘅喎。我揾咗嗰個18-20磅咧，唔係最大嘅喎，有啲係22-24磅，同埋咧，你到超市咧都有多過一個嘅火雞品牌嘅。我真係要我哋上網揾咧， 邊只係最好味啊？係 啦，因為 仲分唔分工乸噶？ 哦，咁又唔知道有冇 分 工乸喎，真係呢個就真係唔知啦。 啲人食，譬如中國人煲湯一定要煲只母雞噶 嘛， 但係佢好似咧，即係我哋嗰啲平時我哋去邊一間餐廳啊，都有啲咩負評啊、好評咁樣噶嘛。你上網去揾咧，佢都會有一個咧火雞牌子嘅排行榜噶，你先至會跟住你就會見到，哇！呢個咧真係最多人投票喎。 咁香港有冇得賣啊？ 最多人投票嗰個咧，我行咗三間超市都冇，但係都有得賣火雞嘅，就冇得賣嗰個嘅品牌咯。咁啊買咗第二多。人中意嗰個咁樣咯， 你送貨係 咪都係就咁燒烤到好似我哋平時食燒春雞 咁 啊？係咯， 個嗱點煮我唔知啦，總之有個爐， 佢仲要搭埋你點拎翻屋企，應該都係就咁拎嘅咋係嘛？有揸車噶嘛？ 20磅係真係咁樣， 20磅你阿明明落細嗰陣時，你都係抱住佢翻屋企啦， 揸車噶嘛？做乜嘢啫？ 系啊， 你唔系要逼佢讲埋？其实我叫管家拎嘅。 其实唔系嘅，我 系 搭直升机翻屋企嘅咁样。 好啦， 其实佢问咁多都系想问你，你下次会唔会预个位俾佢？ 我睇啊，多谢。 系啊， 咩啊？你唔想试下咩？你妈妈啲火鸡，但系佢咁，因为咧佢仲要咧，即系上面咧系铺咗好多嘅bacon 材料， 系啦，入边咧嗰啲 stuffing 咧，即系会塞满咗入边只火鸡 噶 嘛。佢又会整咗咧唔同味道，有一个咧就系唔知乜嘢苹果都有噶，苹果啦，另外有啲咧就係有 onion 啦，跟住仲有唔同嘅 stuffing， 就全部都係自家做啊。 OK， 所以咧有啲係可以現成買到噶 嘛， 所以味道就會唔同啦。 幫手係咪係咁剁嘢咯？ 四個超級市場先買得曬所有嘢啊！所以你諗下，唔係 幾巴閉幾咁富貴啊？ 如果俾我，咪唔塞嘢喺裏邊都 OK 噶，都 係啊！我哋 唔塞只中國雞喺裏邊，雞中雞係 糯米雞嗰啲咁樣， 佢糯米雞都得㗎。係 啊，塞只大陸雞。 唔係，其實你下次同佢冚過咧，你可以令到佢嗰啲外國友人咧吃一驚嘅，你咪。攞只金牌燒乳豬，你估少嘢噶？ 呢個都勁㗎。 其實佢哋啲外國人見到都哇，你只燒乳豬都好巴閉下。 你只火雞隻眼識唔識著？ 係咯， 我哋啲曉著， 仲有個菠蘿喺度 啊， 咁 啊，鬥過啦㗎嘛。 所以都好開心啊，咁啊食得好開心，都喺忙碌之中啊咩嘅香港中啦，即係我都覺得。揾啲位置咧，其實要令到自己開心一下嘅。咁啊，雖然 雖然忙碌嘅，我見到你即係個手套，即係買嘢。 其實禮拜五翻咗嚟啦，但係禮拜五、禮拜六係就係要準備要煮一個咁樣嘅。 系都忙咗一日 啦、 哦！你呢个火鸡唔系喺泰国食噶咩？原来 唔系 喎，喺香港啊！ 我谂翻出嚟啦，琴日喺屋企食噶。 我头先太专心听住火鸡，佢喺边度吃我都唔记得咗。 就系特朗普放出嚟嗰只，你就去买咗啦。 就买咗， 同埋、 OK、 都破咗琴日屋企另外一个嘅纪录。 食嘢 究竟九个人饮咗几多支酒？ 哦， 呢个都系另外一个嘅纪录。 单同双啊，俾我哋估下。 双数 系廿支， 廿支会唔会睇少咗佢咧？九个人， 九个人 。 唔系，但今日大家要翻工，我哋。早開始三點半就 佢有大支裝噶嘛，可能佢哋咧嗰啲 F1 轟轟轟轟， 係啊，嗰只咧 OK 唔會咁做嘅， 唔 係 嘛， 冇18支啫， 18支哇，犀利喎！ 但係我好乖嘅，我都係到9點我就唔得啦，我聽日要翻工，我唔會飲酒噶啦。 咁啊，算你啦，真係嚇。 所以佢提早3點鐘開始， 係啊， 早嚟早去啊嘛。 係啊，歡迎你歸隊啊，仲帶嚟早聖誕嘅氣氛俾我哋添 啊！係啊，你唔知大家聖誕有冇啲乜嘢諗咗，有啲咩？计划咧都可以谂一谂啊！ Sings a love song as we go along, walking in a winter wonderland. 呢、这個 Winter Wonderland 啊，呢個應該係特別版嚟嘅，佢叫 Medley 咧，仲要加埋呢一個咧叫咩雪橇純綠版咧。咁所以頭先你聽到裏邊， 我諗佢自己都唔知道有一個咁樣嘅香港嘅版本咯。 係啊，佢都唔知佢 Dolly Parton 嘅作品啦嚇。喂，咁但係咧其實你話呢個聖誕氣氛咧，我早幾日咧即係行嗰啲 CD 鋪咧，佢都開始有啦。因为呢首先即係好耐冇行实体 CD 店啦。 其实真係搵到都唔容易。 係啊，我仲搵到啊，我就 是。好多区都冇啦。 係啊，我係上个礼拜即係礼拜六呢我就去咗行街呢。首先我见到一个观察呢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个即係印象呢就係、是、啲人终于行返街啊。 欸我觉得有。 係啊真係啊。 即係我只不过离开咗香港一个礼拜啦。我返返嚟香港之后呢我觉得香港多返咗人。 係冇错。 而且。 咁当然啦有啲好嘅消息即係大家都会感受到㗎嘛。即係会选举之后我觉得。 自己揾个即系好似休一个息咁样咧，因为我礼拜六去荃湾嘅时候咧，哇，直情系区区嗰个即系商场咧爆棚啦，泊唔到车啦，直情入到间铺头度咧，喂，人满为患啊！你简直系即系。有一种打消你， 唔 系真系好多人。咁然后你直情觉得有一种，比起平时礼拜六，喂，有几多个礼拜六见到冇人先得噶？而家 系啊，系咪？我自己有个感觉噶，我觉得大家开心咗啊， 系啊，突然间系 嘅。所以你会出翻街，你会消费。点解咁讲咧？我礼拜五一落机咧，其实我就即刻直接系去咗搵朋友，所以去咗酒吧嘅。我好耐冇试过夜晚黑嗰阵时，应该九点钟到啦。 系 喺中环，即系唔同嘅酒吧，啲人系企到出咗门口咯，系到嗰间酒吧。但系呢一个嘅画面， 好耐冇见啦， 系理应我哋香港嘅特色嚟 噶 嘛，祖环区，大家礼拜五，跟住就可能咧就会 happy hour 饮一杯啊咁样，嗰啲时间平时系一定满人噶， 系啊， 好耐冇见过咁多人，即刻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咧，系觉得兴奋噶，好似咧佢哋啲生意之前都暗淡咗一排啦， 真系啊， 帮佢哋手啊咁样嘅谂法噶， 我妈都琴日咧都不停咁喺度讲噶，话哇真系咧上个礼拜同今个礼拜咧，佢话 好远哦， 佢话上个礼拜见到真系条街都静鸡鸡冇晒人，咩铺头都冇，又或者系。冇人幫襯，佢話：，哎，今日即係琴日出嚟同佢出去食飯啦。佢話：，哎，嗰個人氣有翻啦，佢真係開心啦，咁樣希望有嚟咁咁樣。 係， 即 係要揾。 當然知道大家都係想 咁啦。 係 啊，大家想 揾 個藉口㗎，係啊，即係唔好下下上街，行街都好緊要㗎嘛。咁我就去咗其中一間 CD 鋪咧，我就幫襯買 CD 之餘咧， 你特登去定係咩㗎？ 咪咁啱經過見到原來間 CD 鋪喎，咁啊入去幫襯下啦。佢而家咧就已經應節啦，將嗰啲所謂聖誕歌啊、雜感啊、DVD 啊，所有咧以前啲電視咧嗰啲劇集 出嚟啦， 係啦，即係跟住咧 前格啦，等你多啲睇到啦。 你又可以想像咧，究竟有咩經典嘅嗰啲所謂聖誕嘅作品咧，又擺翻曬出嚟咯。例如我見到有一個咧 ，Love Actually 係一定有嘅，呢、這個真係一世都有 嘅。第一時間就即刻諗起咧，佢嗰個即係作品又擺咗喺度， 即係好似你新年要睇多次《家有喜事》一樣啫嘛， 全部都嚟曬。咁然後咧，又係有唔同嗰啲聖誕歌咧，有一隻直情係咧呢個Last Christmas 嘅即系集锦啊！ 啊系系系， 佢系咪好似有唔同嘅人咧，就唱同一只歌咧？ 成只碟都系唱嗰首歌咁， 系啊，即系 咁， 系啊，但系有唔同版本咯， 有唔同版本咯， 有啲歌词 嚟嘅，系啊，有浪漫嘅啦。 佢本来边个唱咩？ 最闷嘅 party 之 树啊，系啊，佢有好多好多人喺嗰度，即系摆晒喺上面咁样。 仲要成只大碟都系拉， 系啊，跟住 买俾关长啊，咪就 系啊，佢送俾佢，佢好中意只歌噶嘛。咁然后当然就有呢个 Frozen 啦，因为佢而家第二集都出埋啦嘛，跟住啲人又摆晒喺度咁样。 系啊，电视都系咁上播。系 啊，跟住我觉得真系要靠你有冇记唔记得咧？香港人嗰啲节日气氛咧，系嚟自商场噶嘛。 系啊， 但我 大部分都系噶嘛。 但系其实个商场都嚟自于有冇人去商场度买嘢噶 嘛。系啊，冇错。 你见到今年好多嘅商场咧，佢哋嘅装饰咧，我觉得系缩咗皮嘅。 哦，可能 即系我就咁睇，即系明明嗰棵圣诞即系除草。 真系会啊，会啊，会啊！ 譬如我见到铜锣湾有个大型嘅商场，我礼拜六去经过，跟住就发现咧，佢因为佢里面咧应该有成十层楼咁个大，边个啦， 系咪？ 我谂佢嗰波佢有个主题嘅，有个卡通人物咧就会嚟到陪佢哋一齐过圣诞，咁我都见到佢咧喺商场里面有一啲嘅广告宣传咁嘅。 卡通人物咧仲大过棵圣诞树咁样。 不过咧，即系佢有一个每年都会有一个大型嘅装饰，就吊咗喺佢哋个中庭嗰个位置度咁。哇！今年嗰个细旧道咧，同佢嗰个有十层楼嗰个楼底去比嘅时候，你嗰时觉得实在太唔合理啦，即系 都系担心咧，即系有前科系咪先？咁佢都担心佢嗰个遭殃噶嘛？咁都 即 系 都 会， 好啊冇啊， 系啊， 好啊冇啊。同埋而家如果你行商场咧，好容易会见到一个好神奇嘅景象咧，就 系 你会见到好多咧冇招牌嘅铺头咯。 即係點 啊？係啊，咁即係嗰啲攝咗去嗰啲叫吉位嗰啲，係 啊，冇招牌嘅鋪頭咧，唔係佢有啲鋪頭佢唔想俾你睇到個招牌 啊， 真係奇觀嚟㗎。 咁呢個真係我嗰日見到一間咧係。佢一个加一个去 cross 嘅，佢遮咗佢 遮咗 遮咗嗰个，佢哋觉得大家都好 总之就遮咗啦，系啦，大家又大家好醒水嘅，你要帮衬嗰啲客人咧，你做呢？仲記得嗰間鋪頭可能就係 Shop A 咁樣咧，咪啲人全部入曬去咯。但如果你離遠咧，你一個遊客，哦，發生咩事啊？成間鋪頭都係白色嘅，可能仲以為白雪紛飛添啊！哇，打橫打洞全部都係白色，跟住就即係入咗去啦咁樣。 都係啦，都冇辦法啦。 但難得㗎， 佢哋都要即係都想仍然繼續做生意嘅咁咯，係啦，咁俾個機會人哋啦。 係啊，難得嘅，所以我覺得當你可以即係出翻街嘅時候咧，高高興興咁啊，睇下你嗰個聖誕嘅氣氛咧，可唔可以帶到入嚟我哋香港？因为真的很想有多啲圣诞声， 又冻冻地系咪？听下圣诞歌， 跟住阿 添 话冻冻地，圣诞节做咩？都系打边炉啦，咁啊，跟住就系 边炉 都已经开始嚟啦。 唔系你而家发觉啊，正常生活系好奢侈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外围环境不稳以及受到本地社会事件影响，本地营商气氛悲观，预料今年本港经济将按年收缩 1.3%。而税收和賣地收入減少，加上年中推出紓困措施，政府將在今個財政年度錄得財政赤字，是15年以來首次。陳茂波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表示，本港經濟急速惡化並開始步入衰退，訪港旅客減少，酒店入住率只有大約60%，相關行業已經步入寒冬。個別受重創的行業失業率更加飆升，當中餐飲業的失業率更加升至 6.1% 的高位。他說政府會積極研究是否分期繳稅，電費和差餉津貼亦都是考慮範圍。而政府自8月中推出多輪紓困措施，短期內有研究結果之後會盡快做更多措施。中美首阶段贸易协议可能由于香港问题而受到阻延。路透社引述美国新闻网站报道，接近总统特朗普的谈判团队成员认为，由于涉及香港的法例问题，导致中美贸易协议受阻。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需要时间稳定内部政治，亦都令到协议受到阻延。中国外交部早前指责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嚴重干預中國內政。英國警方確認倫敦橋恐襲中兩名死者的身份，第二名死者是23歲義工劍橋大學畢業生瓊斯，另一名死者梅里特亦都是劍橋畢業生，是犯罪學負責統籌課程。兩人當時在倫敦橋附近一個場地協助舉辦活動，推動囚犯更新。據報，恐襲的疑犯烏斯曼漢有份出席。劍橋大學說，對於受害人當中包括職員和校友感到非常沮喪，譴責恐怖襲擊。恐襲發生在當地星期五，恐襲發生在當地時間上個星期五，持刀疑兇造成兩人死亡之後，在倫敦橋當場遭警員擊斃。他曾經犯恐怖主義罪行，去年出獄。欧盟委员会首位女性主席冯德莱恩正式上任，适逢里斯本条约生效10周年，她强调会负责任和竭尽所能打造一个更强大的欧盟。冯德莱恩联同新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洲议会主席萨索隆以及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见记者。冯德莱恩说，欧洲正在快速改变，他的责任是好好守护历任欧洲领导人取得的成就，打造让下一代可以继承的更强大欧盟，努力在各种变化之下带领欧洲公民实现梦想和抱负，让欧洲成为冠军。冯德莱恩上任之后首项活动就是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他重申欧盟希望在2020年成为首个实现净零排放的大陆，强调欧洲在气候问题上处于领先地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71点，升124点，总成交21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88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9,641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96.8跌个六，腾讯控股333.6升个八。美团点评106.2升3蚊，石药集团17.66跌1.6，建设银行6.24升1仙，中国平安89.7升1蚊，友邦保险79.05升6.5，融创中国39.95升个8，港交所248.2升1蚊。 美元對其他貨幣現價，港元 7.829, 日元 109.72, 瑞士法郎 1.001, 澳元 0.678, 加元 1.328, 新西蘭元 0.645, 人民幣 7.032, 英鎊對美元 1.292, 歐元對美元 1.102,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551 點，升257點，港金現價報 13,650 元，比上日收市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459.56 美元，卖出 1459.89 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培正道去翻佛光街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啦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啦，近住培正道都系挤塞噶。重复多次啦，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培正道一带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香港去九龙正常啊，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咁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警民冲突升温，中大理大更成为激战据点。宁静的校园，点解会突然沦为枪林弹雨的战场？大学生又点解会愿意牺牲个人前途走出嚟抗争呢？铿锵集今晚六点，翡翠台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唔好睇少一支塑胶饮管，佢足以破坏生态环境。全港一年耗用超过十亿支饮管，足够铺满156个大球场。塑胶唔会消失，只会降解为微胶粒，流入海洋同进入食物链，人类最终自食其胶。一起带起酒饮管潮流，保卫海洋生物之余，亦保障我哋嘅健康。酒塑由酒饮管做起。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勢上個星期或者前個星期佢不斷講話，哇！十一月啦，十一月都仲係咁熱嘅，我真係咧好想好想快啲凍。今天真係俾佢講中，係今個早上凍到係十六度，哇！佢真係即刻攞翻件厚厚嘅衫嚟保暖，係啊，因為著咗厚衫，佢覺得自己個人大隻咗、厚咗個人，係啊，係啊，好假可，係啊，攞件衫嚟令到自己厚咗，係咪點都好啦？因為呢個人咧又怕凍又怕熱，總啊不怕凍多過怕熱嘅應該。咁佢而家可以著翻多幾件厚衫，佢真係覺得好高興㗎，係咪啊？係真。嗰啲厚衫終於可以出熱啦，出俏啦。嗯，即係佢今個冬天佢準備買幾多件厚衫咧？我見到佢有新袋，唔知有冇新衫咧？我哋有請好怕凍嘅曾志豪。 短短嘅説話已經可以見識到而家呢個世代造謠啊，幾咁可怕！我幾時有話過衫著得多個人就會大隻咗先得㗎？呢点自知之明我仲系有嘅，不过衫着得多，我觉得个人显得冇咁单薄啊。咁同大只咗有咩分别啊？ 冇乜特别分别嘅，起码表面上听落去冇咁碍眼啫。我哋嘅社会咧，而家系进步咗嘅。点样可以叫做进步咗咧？嗱，以下呢单新闻咧，如果喺可能一年前嘅话咧，佢嗰个新闻嘅重点咧就系纯粹张相上面啫。但系一年之后，佢个重点已经系变咗。影相嘅人，点解你净系影相咧？嗱，咩新闻嚟嘅咧？好多时都有噶啦，就系嗰啲叫做咧冇让座嘅网络公审图啊。佢又系咧，有人摆咗一张相咧，就喺港铁车厢里边。咁啊，有一个老人家咧，就企咗喺咧嗰个叫做扶手啊，即系有得挨住个玻璃板嘅嗰个位度，靠近门嗰度啦。咁喺佢隔篱咧，就有一对青年男女，咁啊两个人咧就喺度，一个玩手机，一个咧就望住个女仔玩手机。咁啊咁啱咧，佢哋坐嘅位置咧，隔篱就系头先讲紧啦。嗰、那个冇位坐，净系企咗喺度嘅老人家影咗呢张相，咁然后咧拍摄嘅嗰个朋友咧就话：，哈，老人家优先坐都冇得坐，系咪真系咁惨啊？咁样，咁其实简单啲都系话俾你听，点解唔让座嘅啫？嗱，系咪成日都见呢啲相啊？亦都系一年前咧大行其道嘅。好啦，一年前呢张相或者呢个新闻通常会点咧？出事嘅就一定系嗰对青年男女噶啦，一定会俾人哋攻击啦，围观啦，公审啦，亦都会俾人起底啦，亦都会有好多争论啦，因为一定会人帮佢哋噶，就话出嚟做咩啫？可能佢见唔到咧，又或者话后生仔就一定要让座噶。嗱，一年前嗰个讨论系咁样嘅，系咪？嗰阵时就好大件事噶，好多老人家咧都话：好啦，唔好嘈啦，我都冇话我想坐，你哋唔好再摆我上台啦，好唔好？好啦，第一年后。呢、这个讨论会变咗点样咧？嗱，而家个讨论咧，好快啲人就话：第一，唔好单凭张相就去公审人。嗱，呢个都接近啦，系咪？即系都系所谓一啲辩论嘅即系意味喺度。第二，开始有啲人就话啦，其实咧，你见到点解你唔出声咧？佢话你净系影相咧，老人家系唔会有位坐嘅，系咪？好多人都话啦，点解你唔提醒嗰两个青年男女，叫佢让座咧？咁样。啊！呢、这个转变咧，你都唔好话唔大喎。嗱，第一，大家冇咁容易咧，即系再俾一张相咧，就牵动到大家嘅情绪，唔会再见到一张相咧，就大家好似以前咧，即系如被指使一样啊！哇，手指指向边咧，魔术棒指向边咧，你就会即系即刻闹噶。而家大家静咗落嚟，识得有反问。喂，佢哋知唔知噶？系咪一定佢哋唔啱噶？你唔影埋车厢其他人嘅，会唔会成个车厢有第二啲人都冇让座噶？而且。第二，我觉得更加进步咧，就系你净系影相系唔会帮到件事噶。假设你仍然觉得呢个老人家系需要让座嘅话咧，斋影有咩用咧？系咪？你净系用个相片去攻击呢对青年男女，就算你起埋个底啊，就算你影晒个祖宗十八代出嚟，个老人家都唔会有位坐噶。究竟呢一种嘅做法系咪有益有建设性咧？嗱，你唔好睇少呢一个咁简单嘅转变，我觉得咧系真系同成个社会气氛咧，或者我哋嘅思维都有关系噶。打个比喻，以前可能你就话，哎呀，我觉得呢个社会好差，我唔中意啊咁样。咁但系你咩都唔做，到而家你就会起码识得做就，我去投票，系啦，有啲咩地方咧，我就会发声咁样。嗱，真系争好远噶。如果以前你净系坐喺屋企埋怨嘅话咧，你就好似嗰个即系影相嘅人咁样。见到唔开心、唔公平嘅嘢咧，净系识得影低，然后就净系分享就算啦。但系如果嚟到今时今日，你就应该知道啦。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少少嘢噶噃，我都可以行多一步噶、哦，系咪？早排嘅投票，又或者而家你更加关心呢个社会，系好事嚟噶。真系，与其再影张相片面地公审，但系自己坐喺隔篱净系围观食花生，咩都唔做，唔好啦。我哋应该咧，从此就将个花生抌咗佢。你自己都可以行多步，你唔使食花生噶，你都可以种包花生噶嘛。你唔中意食花生嘅，整果仁都得噶嘛，系咪？最紧要坐言起行，系啦，公公婆婆，你想坐嘅话咧，嚟，我帮你揾翻个位吓。风头火势，佢都影咗张相，火鸡相。我都唯有讲一声羡慕啊，因为嗰只火鸡真系好肥美噶，希望大家都可以隔住我哋嘅心机，感受到嗰只廿磅重嘅肥鸡系点样砸落桂唔系桂花田，系砸落黄耀祖个头上面。我哋有请海旋而回又变咗包公嘅黄耀祖。 嗰只火鸡已经入晒我个肚啦。不过其实咧食唔晒啊，田啊，你要唔要个火鸡荷包汤啊？啱啱咧就放咗一个嘅小假啦，咁啊有离开个香港，所以都有经过呢个香港嘅机场啦，系咪？呢几个月咧，大家都会知道我哋香港国际机场嘅客运大楼啦，多咗一个新嘅安排嘅，就系话咧，只要咧系有你持有呢个24小时之内啊有效离境嘅机票或者系登机证咧，以及有一啲嘅旅游证件啊，证明你系一个真正嘅旅客嘅话咧，你先至可以进入到呢个客运大楼范围入边度嘅，即系好似我哋。平时话咧，即系豪仔之前都讲啦，啊，真系多咗好多手续啊！老婆如果要带埋啲小朋友要飞一转嘅话咧，我都唔可以送到入机场嘅，因为佢就冇嗰张嘅旅行嘅证明啊嘛，系咪？其实呢一个嘅措施咧，我又特登咧就再去睇翻佢哋咧，就系香港国际机场嗰个嘅网站啊，佢哋都会话咧，暂时系会去到另行通知咧，都会继续咁样做嘅。不过点解我要攞佢出嚟讲咧？系之前咧的而且确有一啲嘅个别嘅事件。件发生喺个机场度，搞到好唔愉快咁样嘅，所以咧佢哋先至会有一个咁样嘅措施。但其实咧嗰件事件到而家都已经经历咗几个月啦。呢几个月我哋嘅香港实在真系发生咗太多嘅事。我唔知系咪佢哋收到啲咩特别嘅情报，觉得机场依然系一个好危险啊、好高危嘅地方，定系点样咧？但我拗爆头，我都谂唔明点解都仲唔尝试下改变下呢一个嘅措施。嗱，有原因嘅。我头先一开始节目嗰阵时都会话有唔同嘅朋友咧就喺外国啱啱都喺呢个时间度翻咗嚟啊！其实佢哋知道咧，香港发生咗好多事嘅，不过佢哋真系唔知道，原来机场有个咁特别嘅安排。当一啲嘅旅客咧，佢哋嚟到香港，即系第一个嘅关口就系我哋香港嘅机场，不嬲咧都系使世界上面非常之有名，就系话服务好啦，指示好清楚啦，各样嘢咁样嘅。但系分别有多过三组嘅朋友啊，佢哋都问咗一样嘅问题，因为佢哋你可以咁讲，佢哋系啊，佢哋富贵少少嘅，平时咧系会有人咧。就喺呢个接机大堂度，攞住张纸仔就写住咧啊，边个边个先生啊，曾志豪先生、桂花田小姐咁样，你哋就嚟上车啦。当佢哋一嚟到香港嘅机场嘅时候，首先佢哋听唔到有任何嘅广播啦，亦都见唔到有任何嘅指示，亦都见唔到喺离境大堂啊，即系接机嗰个位啊吓，佢哋有额外嘅工作人员俾一啲指示佢哋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嚟到香港第一个嘅感觉就系好彷徨咯，诶。点解冇晒人嘅一个机场？咦，我平时个有人嚟接我个、哦，接机嘅朋友佢哋去咗边呢？啊，或者佢哋嘅司机去咗边？有阵时咪会揸住啲牌嘅，佢哋嚟到第一步真系完全唔知道。跟住佢哋同我讲，我都话唔会，我哋有好多广播噶嘛。所以到咧上个星期五啊早咧自己翻嚟香港嘅时候咧，都要特别留意到啊，就系、是、我哋机场有冇额外嘅广播或者系工作人员啊，去帮呢一班咧，即系我认识香港国际机场，我喺呢度大噶嘛，系咪？咁我梗系会知道啊。嗰边就系一号停车场，嗰边就三号停车场，好快就揾到位。但可能对于一啲唔系经常性嚟香港嘅朋友，佢哋真系会去到呢一个咧，诶，一嚟到香港第一步就点啊？嗰步叫做企咗喺度咯，系咪？好似咧就对佢哋嚟讲唔系最方便嘅。嗱，当然，如果话大众嘅安全啊，各样嘢系我哋机管局啊，佢哋会好着重嘅。我绝对认同，亦都需要去留意住呢一点嘅。但系同时间，其实经过咗呢几个月。嗰、那個條例係咪可以放寬少少呢？又或者如果唔係嘅話，多啲嘅廣播，多啲嘅工作人員幫下呢一班我哋嚟到香港嘅遊客啊！因為成日都會話，我哋成日香港係禮貌之都嚟噶嘛，係咪？佢哋嚟到香港又講到我哋嘅經濟咁大壓力啦，呢、這、一個好嘅印象俾到佢哋嘅話，係非常非常重要嘅。风头火势，如果要做一个礼貌大使咁样啦，揾佢啊，揾佢系啱嘅。点解咧？佢成日都笑噶嘛，有呢个咁灿烂嘅笑容嘅话，就梗系会话俾你哋知 ，welcome 啊，佢就系桂花田。 系嘅，认真啊，即系 你认真，你系可以做礼貌大使，但你会勾游客手信嘅， 唔系 我防会失礼。 我意思系话，譬如。即系有啲情况之下咧，想人哋喂你唔好封住条路开一条路啦，我都话不如咁样讲声唔该开开条路嚟行下，可能对方会听多啲，就唔好喺度喝人哋，咁可能会即系大家都会好啲嘅。不过当然啦，唔好似妙上边天开，我琴日都有讲，哎唔该开开条路嚟行啊咁噶。 呢个世界咧有真就系有假嘅，咁啊人啊都系有两面啦，系咪有真面目同假面目噶嘛？咁啊更何况一啲物件啊，又或者一啲物品啊，嗱。物件都好多人冒認人哋嘅正牌，咁佢都叫一件物件啦，係唔會影響人體啊！嗱，我記住，我有前文，我而家後文又講埋後面啦，我冇話佢啱，佢咁樣做係犯法嘅，咁一定係唔得嘅。咁但係好多嘢係真係絕對絕對係唔得嘅，但係都有人造假。尤其是食落肚嗰啲啦，食落肚嘅点可以造假嘅咧？啊，早好多年前咧，电视新闻咧都好大幅报道啊，喺大陆有好多好多好多食物都系假嘅，例如假豉油大家听过啦，假蛋又听过啦，假橙又听过啦，假猪肉、假牛肉，喂！真系食落肚啊！点可以咁冇良心，为咗赚钱而罔顾人命噶？咁呢啲事情咧，我冇话因为有新闻大幅报道而减少喎。仲记唔记得早阵只有大批大陆嘅假疫苗啊？讲紧系几十万支流入咗佢嘅市场啊！不论有冇嚟到香港，都好似话有啦吓。咁佢喺佢自己大陆里面咧，都已经系流入咗佢哋嘅市场，讲紧系几十万支。疫苗是直接打落身体度噶嘛？点可以造假嘅咧？系咪？点解仲可以有几十万支流入市场呢？嗱，唔该，真系要打击嘅，可唔可以大大力严打对一啲市民有害嘅食品同埋疫苗啊？咁啊，有嘅，其实都系真系有嘅。咁啊，上次咧嗰间嘅造假公司咧，即系做疫苗假疫苗嗰间公司，已经被重罚91亿人民币嘅，咁其实都系真系重罚嘅。咁啊，而琴日佢哋咧喺大陆咧已经开始咗咧啊，推出一个叫做疫苗管理法啦。咁啊，对疫苗管理进行呢个专门立法啦。咁啊，有最严格嘅管理制度啦，其中咧就会规定啊。如果疫苗咧系如果有问题嘅话咧吓，犯罪嘅人咧系会绳之于法啦，会罚钱啦，同埋会坐监噶。咁啊，所以咧就希望咧即系大家咧除咗大陆嘅朋友都系啦，香港都系啦。喂，你唔可以咁样咧罔顾人哋嘅生命咧去做咁多假嘢咧，真系食落肚会影响得好紧要，好大嘅。你仲记唔记得大头奶粉啊？吓，即系点可能有啲咁嘅事情出现嘅？生命是很重要的，即是唔该嗰啲做生意的人攞返个良心出嚟，唔好做假嘢去危害我哋嘅市民啦，好唔好？ 为我开解，离愁人尝尽苦态。你明明我伤心，眼泪潮心中心，明日不能两相隔。 系啊，忍着你说 goodbye 啊，佢系小虎队嘅作品，亦都系黎小田先生嘅作品嚟嘅、 嗯， 所以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可能都会攞呢只歌咧，就真系表达大家对即系喺琴日离世嘅黎小田先生咧一个敬意咁样，系啊、 嗯，因为佢啲作品咧实在太多太多，即系好多好多深入民心啊嗰啲、嗯、歌，即系又好听啦，啲歌词有到位啦咁样。 你有冇机会遇到佢？因为琴日我同啲拍档讲咧，佢哋话如果喺电台内啲嘅即系。同時咧，遇到佢機會大好多嘅，係咪啊？ 嗯， 即係有機會， 我都好後輩下嘅。其實對於係好前輩嘅前輩， 係咯、okay, ，我以為你已經可以係去到嗰個前輩級嘅地方。 肯定一樣嘢咧，就係對於我哋香港嘅樂壇嚟講咧，黎小田先生啦，即係佢真係喺音樂上面，譬如我哋睇翻唔同嘅報道，除咗佢創作咗咁多金曲之外，有一樣嘢咧，睇報道就見到佢真係提攜咗好多嘅天王巨星啊！唔係當日咧，黎小田先生咧，即係對佢哋嘅指導啊，提。醒啊！包括可能系哥哥张国荣啦，妹姐梅艳芳啦，譬如我哋头先听完嘅小虎队等等， 是 其实好多咧都系由佢未去到话一手培育嘅，但系真系俾咗 好多 意见，令到佢哋成长咯。 嗱，今日有啲日事一讲出嚟咧，我觉得真系咩叫做即系前辈。風范呢 係 嗱，頭先你都講啦，提攜張國榮啦，但係張國榮當日係俾佢叮走嘅。 哦，係咪啊？ 係啦，今日啲人 代表冇提攜佢喎。 係啦，唔係，但係啦，好誇張嘅。今日啲人咧就講翻，即係當年佢入行咧，就話1977年哥哥參加麗的嘅電視呢個麗的電視嘅亞洲歌唱比賽啊。係咁，因為黎小田長期都係喺麗的嗰邊即係幫手噶嘛。咁、大家都話同顧家輝嘅無線就喺度分庭抗禮啦。 但係佢係1973年咧，係小田哥佢參加。加咗无线第一届作曲邀请赛攞到季军， 系啦，但后来去咗丽的，好啦，咁佢话咧，77年咧，哥哥参加呢个比赛嘅时候咧，就拣咗一只歌嚟参加咧，只歌系7分几钟嘅， 哦， 系啦，我都唔知嗰阵时哥哥拣咗一只咩嘅作品， 哇，好少一个歌唱比赛会拣一首咁长嘅歌， 冇 错， 系啦，嗱，你有黎小田前辈嘅风范啦，因为当时小田哥咧就对于佢呢一个参赛咧就表示话，喂，你要喺3分钟之内唱完， 系。 佢话你唔可以唱足7分钟咁长， 根本就唔系有阵时以为咧，我参加一个歌唱比赛，我唱得几多得几多嘛， 系啦， 仲唔系 show call 好啦，咁然后咧，阿哥哥咧亦都表现出咧佢未来巨星嘅风范啊，佢第一时间就话 It doesn't make sense， 佢用英文讲，喂唔合理，大佬我只歌7分钟 我就准备咗噶啦，我咪要唱7分钟咯， 系啦，嗱，成日咧你都唔知道究竟咁样顶撞人啱唔啱嘅，咁呢啲事过境迁咧，黎小田就话啊。我对这个黄毛小子咧很有印象，因为想不到他这么有胆识。咁、然后结果咧，佢话哥哥一开口唱咗3句就俾佢叮走咗。 系，不过之后佢哋喺华星，跟住就有好多合作嘅机会啦。 系啊，真系，我觉得好犀利。即系如果你睇翻咧，又话啊，当时佢好嬲啊，就话你如果你叮走我，可唔可以清唱啊？咁然后最尾又话可以俾佢唱翻， 即系会有啲咁嘅小风波咁样出现。 系啊，你而家回望呢啲就简直系即系云淡风轻，咩都过晒。啦，佢哋后来又合作无间咁样， 系 啊，但系有阵时佢哋嘅相识咧，几戏剧化，唔会系好平淡咁样咧。啊，恭喜你入咗围啊！咁样， 我咧最大印象就系睇佢啲鱼肠片，因为以前细个翻学嘅时候咧，成日 都 系啊，成日即系睇佢哋嗰啲鱼肠片，有佢哋啊，家燕姐啊，阿冯宝宝啊，嗰啲咁合作噶嘛。 所以咧咁多小田歌啊，不论系嘅歌曲啦，佢嘅影视作品啦吓，我哋星期三嘅我们的啊，同大家一齐回顾一下。 系啊， 即系回顾佢作嘅曲啦。咁大家如果系啊，即系觉得边首系令你最印象难忘嘅，都同我哋分享下。 好啊， 系啊，咁当然啦，仲有好多就系譬如佢嗰啲即系话题咧，可能大家都见到啊，佢唔同嘅，即系喺娱乐圈里边，佢都多姿多彩嘅人生， 红颜知己有嘅， 红颜知己有好多咁样。不过我谂咧，即系对好多香港人嚟讲咧，即系会觉得最欣慰咧，就系话佢喺即系最后离开嘅时候咧，系咁多佢嘅即系好朋友啊，都话喺佢身边度咁样。因为有阵时真系人好似好唏嘘咧，但求就系即系出世嘅时候万千宠爱，离开嘅时候咧都唔好即系冇人理自己，最好就大家都喺埋自己身边，仲话有家燕姐喺佢耳边咧唱埋佢最 心 肝宝贝啊，系 啊， 系啊，咁我哋都希望即系佢嘅作品啦，就真系噶不朽嘅，系啦，就会伴随住我哋咁啊，留待星期三，我哋好多佢嘅作品送俾大家。 支持马斯克特嘅所有决定。天气方面，一股强烈嘅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带嚟清凉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5.1度，系入秋以嚟最低纪录。 台风北面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上午10点强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6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持续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51点，升104点，总成交27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88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9622点，升40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96.7系跌个七，腾讯控股334蚊，升2.2，美团点评107蚊，升3.8。融创中国40.45，升2.3。石药集团17.68，系跌1.4。建设银行6.24，升1仙。中国平安89.8，啱啱跳咗系89.75，升1.05。友邦保险78.95，升5.5。小米集团8.9，跌5仙。港交所248蚊，升8毫。外币对港元现价：港元7.83，英镑10.112，瑞士法郎7.829，澳元5.305，加元5.892，新西兰元5.045，欧元8.6267，每百日元对港元7.1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86。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1点，升257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69美元，卖出1460.05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呈祥道方向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快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就是呈祥道方向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对开快线坏车走了，现在呈祥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其他方面，在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和港铁巴士已经是回复正常服务时间，大学站就仍然关闭，另外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亦都需要暂时关闭的。轻铁方面 ,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 ,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 ,615P 线由615线替代 ,761P、751、614线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方面，在九龙长沙环道方向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都仲是慢车，而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都是慢流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揸车时遇到紧急车辆，要点让路先啱呢？ 好简单啫，先保持冷静，留意路面情况，千祈唔好突然停车、转向或转线。如果紧急车辆喺你嘅车后边，你就要驶去旁边嘅行车线。如果当时正驶近十字路口，即使系绿灯，都要减速或停车。遇上紧急车辆迎面驶嚟，就要减慢速度或者停定。记住，你让一步，紧急车辆更早到步。 明白晒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它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它叫什么名字？ 丰收 快活人。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十二月二号啦吓，咁啊而家气温咧又升一度咯，18度气温，相对湿度54%，不过有两个特别消息， 系啦，包括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噶， 冇错冇错吓，咁啊风高物燥啊，小心小心。 仲话咧，本周中后期咧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啊， 要啦，我都想嗰啲铺头唔好成日摆空气清新机啊，摆翻啲暖炉啊，真系， 我可以买，即系件衫真系需要买啦，咁样 争紧， 争持不下。 边个位置系咪啊？好嗱，睇咗个新闻嘅，我觉得呢一个嘅职业咧，我同阿田你同你讲啊，你多咗一个机会有得捞啊！ 系啊系啊， 我冇谂过呢一个会变成一种职业噶， 系咪啊？ 英国咧有一位嘅女子， 系 佢就帮自己打开咗一门咁样嘅生意。 嗯嗯， 我睇翻嗰啲价钱咧， 系 其实如果佢 keep 住有得捞嘅话咧。真系长捞长有，好值钱下噶、哦。 长捞长有啊！ 平时咧呢 香港都得唔得噶？ 我觉得香港得嘅， 系、哦、 不过我就真系冇听过香港有人愿意使钱去揾人帮佢做呢一样嘢。 哎呀，你信唔信啊？我哋上次讲嗰单啦， 嗱， 可能咁啱得咁少噶。 你讲紧伴娘啊？ 唔系啊，唔系啊， 我唔系喎。 哦，你唔系讲伴娘啊？咁冇事啦， 唔系我系讲伴娘。 哦，咁就 OK 啦，咁就 OK 啦，唔系即系我哋上次咁啱讲咗个 Black Friday 嘅 系咪啊？ 代人排队。 好彩就排队唔 好彩就真系代人接物， 我话俾你知啊，我代人接物都好紧张噶，我睇准咗呢单新闻咧，系礼拜六先喺英国度出， 好彩好彩好彩好彩， 有时间 我哋真系等你担心咋，系 咪？啱翻嚟又哎呀， 系啊，唔系好正常噶嘛，真系点啊点啊，我做伴娘啊， 冇错嗱，平时咧嗱，阿田你当日结婚嗰阵时咧，都有冇伴娘噶？你嗰阵时 有啊，叫做 系咪一定系搵女仔？ 讲到佢冇人肯做佢伴娘， 咪叫做有咯，真系嘅，我真系认真， 冇人肯做。 冇朋友都咁嘅地步， 唔系肥胖个半， 咁佢自己霸住嚟 咯。 唔系，即系我觉得自己咧都能够胜任呢件事，又唔使人服侍我嘅咁样，我自己搞掂。咁但系都叫做有个啦，咁 样系即系有一个喺隔篱。但 系 有阵时我听到咧， 有阵时去搵阿卡哇伊啊， 系咪啊？系搵个卡哇伊嘅， 卡哇伊 啊。嗱，搵男仔咧，搵呢个伴郎嘅时候咧，通常咧就真系最称兄道弟嗰个咧就 系 你嘅伴郎嚟噶嘛。女仔要搵一个伴郎，好多时候咧，其实都计过度过嘅，就话即系你要谂一个嗰日真系可以帮你做到好多嘢嘅喎。佢每个人咧好有系统嘅，做嘢唔会甩手甩脚咁样嘅。 我系真系照顾周到嘅喎， 系咪啊？所以咧， 又真系唔系，同埋我一定唔会争到个。新娘嗰封彩， 咁咪有啲 我听唔到啲咩话，佢话咩话， 即系 即系冇人抢到佢啊！ 最紧要自知之明，系咪先？冇嗰啲真系， 我有听过人哋讲嘅话，女士咧搵伴娘咧一定会搵一个靓过自己噶， 通常都系咁讲， 系咪？咁所以 姊妹团都系噶，啲衫永远都好肉酸噶。永远都要找到那些 将他们的弱点呢是收晒出来 的。姐妹那些没什么反考的，总之快步车了财剪财就算了这样 的。所以呢他说英国这位女士见到这一门呢是可以是成为一门生意来的。所以呢他就搞了一个自己的网页这样，其实一个网页很简单，可能一个面书或者一个 IG 这样，就告诉人家他是专门是收费帮人家做一个职业的伴娘。那里面他的工作呢会包含了什么乜嘢咧？佢就话咧，首先佢之前会同你开会嘅，即 系 由开会。佢话如果你唔想俾人哋知你请我翻嚟做你伴娘嘅话咧， 等我了解你多啲， 系啦， 早啲认识。 系啊，直情要了解到非常之深入噶。佢话包括系咧嗰个新娘子啦，你系初恋系几时啦，你喺边间学校度读书啦，屋企有啲乜嘢嘅成员啦，各样嘢啊。佢话我都想知道晒，等你咧唔会令到嗰位新娘子觉得尴尬，我要攞钱去买一个伴娘翻嚟。佢话首先我帮你做足呢一样嘅措施，甚至乎你老公啊，你都可以瞒埋佢噶。你只不过系话我系喺外国生活嘅，我好耐冇见啦，所以咧老公你都可能。未见过，但佢就帮你 當日咧就喺會場度，似一個 wedding planner 咁樣，不過就貼身服務嘅妹仔，就幫你做一個貼身嘅服務啦。 咁佢真係要有一定要後生少少好，因為即係你知咧，如果譬如我似我啲咁嘅師奶仔，哇！依你個 best friend 係個師奶仔喎，咁樣。 咁你個故事就唔同噶啦、嗯。其實 唔 係 佢應該係襯翻嗰個，我覺得佢係襯翻嗰個主人家應該。 啊，要噶，所以每一次個背景佢都係度身訂做。 你十八歲嘅一個即係妹妹結婚個伴娘，如果係48歲嘅， 你冇人揾我呢啲噶嘛？ 都得嘅忘年之戀咯，忘年朋友咯，係啊 ，OK 啦。 我對呢個長輩成為我個 best friend 都冇話唔得嘅。 哇，揾長輩做伴娘呢件事都幾爆。 通常都係揾長輩做大冚姐嗰啲，或者講啲吉利嘅説話咁啊。嗱，天你又有得撈啦咁樣。 唔係，或者咁多你做伴娘，跟住佢呃個老公咯。其實佢都係18歲，不過 keep 得唔好啫。 誒，你真係搞笑，你娶到個幾好啊？ 係啊，夜夜笙歌冇咁計啊，真係係咪？ 咁你又估下啦，如果話佢成為一個職業嘅伴娘，即係佢 keep 住有生意嘅咯。佢收緊幾多錢去做一次伴娘？ 哇！佢仲要由籌備婚禮去到當天嘅喎。 嗱， 咁起碼即係動切緊都要起碼3至半年嘅時間。 嗱，佢個價錢咧係用時薪去計嘅 添。哇！用時薪添啊， 真係， 所以更加覺得值錢啊，天係咪啊？ 但有咩伴娘係可以淨係做一個鐘就走嘅？哦，我 friend 佢肚屙啊，頭先行完禮佢走咗啦。 咩？有啲真係 因為俾唔俾錢 話做伴娘嗰啲咧，唔不是朋友。有嗰啲咧叫幫手嗰啲咧，有啲真心幾廢噶，即係你見到佢，佢又冇做嘢咯，佢又去同嗰啲兄弟啊傾偈啊打交道嗰啲咁樣。 咁伴娘都要揾自己幸福噶嘛，伴娘係未結婚噶嘛，好似係咪要？ 唔一定嘅， 係咪啊？ 係 要未結婚㗎， 要未結婚㗎， 姊妹先可以結咗婚㗎。 OK OK， 嗱，佢講緊個價錢咧， 等等下，我想計啊，我想 好嚟試 下， 我時薪 計下，我當佢100蚊個鐘啊，每次買100蚊一個鐘， 港紙你講緊， 港紙太低啦。 冇 冇得当100蚊100磅啊！ 哦，起码都要夸张就系，我当200蚊啦。 我想话系有可能100磅一个钟头， 一个钟啊！ 喂，佢又要背晒你家爷仔乸全部嗰啲历史档案，仲要配合周到， 同埋喺当日啊，即系一个半 时薪啫嘛。 系啦，佢就话咧时薪咧，佢就系收紧40至100磅，即系大约400蚊至1000蚊港纸啊，就为之一个钟头佢嘅收入嘅。咁啊，工作范围咧包括咧，就会喺婚礼上面度协助新娘啦，当日嘅大小事情啊处理晒，即系其实真系似一个 wedding planner 帮你做埋嘅。 你知啊，当天啫，但系讲紧你之前开会佢都计嘅、啊。 报道咧就冇讲到佢之前开会，因为佢话试过有一次啊，同个新娘子之前系见面咗50次啊。咁系咪嗰50次每一次见面你都俾钱咧？嗱，呢个我 律师一样啊，一嚟到就揿个钟仔叮咁样，系开始计时真系。 咁系咁，因为我都要时间噶嘛，点解唔计啊？ 我估计，但可能嗰啲五十次。每次可能一個鐘頭咁樣，咁佢又收你平啲，未必係 嗱， 都唔少錢喎。 我俾個概念你啊，你調翻轉啫嘛。譬如咧，你揾個 MC 啊，做任何場合，個 MC 佢成個 show 可能都係嗰晚嘅啫嘛，得5-6個鐘嘅啫。係 啊， 但你埋單計數有啲巴閉啲嗰啲咧，譬如我哋隔離阿 partner 呢啲咁樣咧，你除翻個鐘數啊，差唔多噶啦。 咁又 係，咁唔係啊？如果你計翻嘅話，你除翻 唔止啊，1000蚊個鐘比咁少啊。 1000磅 MC 未必止呢個價錢㗎，我唔係講。 唔係封建遊人啦，即係咁計咯。 我哋曾經何啊，唔係你冇份啊， 唔 係 咯， 係 啊，你嗰啲巴閉好多噶嘛，真係。 佢話咧，除咗會喺當日咧，即係擺酒嗰日咧，幫佢解決所有嘅問題啊，整理婚紗嗱，頂酒咧佢都包埋嘅。 咁犀利，係 啦， 鬧新房會唔會都嚟埋㗎？ 呢個整婚唔使冇揸機嘅， 係 啦。佢話另外有一樣嘢咧，佢係會幫手做埋嘅，佢會幫個老即係嗰個新郎哥，即係佢就係外人嚟㗎嘛，佢會幫佢 check 下究竟佢同佢其他嘅朋友咧。有冇啲咩龍撩啊？你知有冇啲咩前度啊？嗰啲咁樣喺現場噶嘛？佢話有冇一啲嘅奇 包起底 行為咧？佢都會幫你包底，在所不辭，幫你做埋嘅。佢話連咩嗰啲玩遊戲又好啊，甚至乎啊，伴娘有陣時即係真正嘅伴娘，可能阿新郎哥、新娘子都要諗定啊，跟住去邊度蜜月旅行啊，各樣嘢咧。佢話呢一啲啊。甚至嗰啲四大長老咧，佢都會幫手解決埋。嗱，講到呢度嘅話，係咪覺得啲錢俾得幾抵啊？ 唔係，我覺得呢啲應該係屬於嗰啲咧額外加上去 嘅。我覺得外判咯。 唔係你額外加，你中意要埋啲抽咪要咯。 你立到係啱啊啱啊，即係話你如果係咁樣嘅，你想呢個套餐再加呢腳嘅，咪再加錢咁樣。 可能佢自己件衫嗰度都有得計價錢嘅。嗱，如果你想俾多啲咧，咪你肯俾高啲咧。唔係你肯俾多啲錢嘅，我件衫咧就向上移多啲。係啦，我最後包到上樽領都得嘅，你肯俾多啲錢。如果唔係我。好低空噶啦， 咁你咪冇生意咯， 系啊， 系咪 傻之力啊？ 我呢个咧，令我突然间喺度谂到咧。 雖然外國人咧好中意嗰啲傳統即係中國人文化嗰啲咁咧啊，如果去到外國，可唔可以咧即係開一間咧？喂，如果你都想用一個中式嘅婚禮咧，嚟外國人啊講緊， 即係你就用大冚姐同佢對冚。 其实我都觉得未必，即系睇下个 market 大定细，即 系 实有嘅咯。 我中意呢个答案啫，睇 market 大定细啫， 实有噶。 系啦，全年有一单，大哥就系英女王嗰个，哇，你又发达啦， 赢咗。阿海蒂着套垮出嚟嘅巴闭系咪先？ 你认真谂下先噶，都 系 好嘅。 但系跟住呢一个嘅职业伴娘咧，令到喺英国嗰边咧都多咗几多嘅讨论啊。即系会话嗱，你搵人咧做 wedding planner， 你搵人做 MC 都会明白嘅。但系通常伴娘呢个嘅岗位咧，就系一个好。好姊妹啊，我哋一齐啊，长大系咁噶嘛，变咗咁样好似商业化，啱唔啱数咧咁样？ 好姊妹还好姊妹，好姊妹未必佢系一个好识即系调理， 即 系即 系做一 个 好 伴娘 嘅好材料。 可能佢都系甩甩流流，如果曾志豪可以系我好朋友，但系搵佢喂唔该，我帮我嗰对结婚戒指帮我 hold 住。 正，咪首先冇啊，迟到啊，嗰朝唔知醒啊，又冇冲凉，又冇梳头，喂唔好意思， 唔系 迟咗少少咁样， 一去到交换。戒指嘅时候就啊牧师，我讲两句得唔得？ 系， 唔系其实世俗嘅礼物咧就未免太过客套啦。唔系你攞戒指出嚟先啦。唔系，我觉得咧啲形式上嘅嘢咧，点能够衬托出佢哋纯洁嘅爱咧？唔系攞戒指出嚟啊，唔见咗， 系冇戴， 未必系唔见嘅。不过而家唔喺手，不过好快会揾到，俾多少少时间。 将仪式褪后，咁你死啦，系咪先？即系好朋友唔等于佢嗰个管理好噶嘛？ 系冇错， 所以我觉得啱傻啊！呢个有得做。 我成日都会见到有啲嘅朋友咧，佢哋。经常性咧都要做伴娘同埋做姊妹嘅个原因咧，佢都会话：，唉，讲真，我都知道自己咩事噶啦，我唔系咧，即系特别熟嗰个嚟噶，但有佢喺度嘅话咧， 做得嘢啊， 系啦，做得嘢放心啊，嗰对新郎哥同阿新娘子。 咁不如可唔可以开另一个位啊？因为伴娘就还伴娘，咁你就统筹还统筹咯，或者叫妹仔还妹仔咯，侍卫还侍卫咯，贴身还贴身咯。 但系有冇人愿唔愿意使钱先？嗱，你觉得香港有冇人愿意使钱？ 其实你唔好当佢伴娘，你系一个 wedding planner 咪得咯。 其实即 系 有啲似， 系啊，不过佢做多咗夹， 要做伴娘，咪佢费事你失礼啊嘛。即系话你隔篱揾唔到个好朋友做你伴娘， 系 佢只不过隐藏埋自己个身份喺度啫嘛。 系啊，但系如果 有埋戏喺入边， 有埋戏， 都系嘅。咁但系佢有埋戏嘅时候， 唔睇你有几呃你老公嘅啫。 系啊， 你 扮阿妈咯， 真系 你应该好难做伴娘噶啦。 冇啦，我可以做到嗰啲管理。 其实当日你用呢个呃我话，可能仲好啲咧。原来你就是咩失落嗰啲婆罗奶王国嘅公主咁样咧，系啦。 失落啲婆罗奶咩公主咩事啊？ 即系你话你系咧落难贵族，系啦流浪嚟到香港，你都系公主嚟嘅，真系啊！ 家伴着明天就忘记，天不乱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天不乱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化妆幻想自己是巨星，戴上太阳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把老婆小孩全都留在家里， 自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大家在马路上面咧，咪成日都见到私家车咧后边咧，或者货柜车，佢都会中意吊住一啲唔同嘅嘢噶嘛。譬如咧，有啲最无聊嗰啲咧，咪中意吊住一个 Woody 喺度咧，嗰个公仔啊，即 系 成日都搞到佢好似 系 啦啦流流，好似佢就嚟即系俾人哋掟落车，系啦咁样有呢啲啦。咁以前我见到有啲人即系总之系唔同种类嘅公仔，就吊咗个车尾度咧，其实睇落好残忍嘅，阴公啊， 拖行住佢咁 样。系啦，咁但系后来咧，你都见到有啲系实用性啲。譬如话拖住条铁链，短短地咁样咧，通常系啲大货车，有啲就话 响咯，等佢流。 唔系，铁链有啲人就话咩，等佢引嗰啲静电走咧，特别 系 嗰啲运油车， 有特别嘅用途，我想话，唉，喺度即系多此一 有啊有啊有啊， 我以为 系啊，嗰阵时听系啦，射咁一啲，有啲又运油车咧，佢就条铁链咧就拖喺个地下度咧，就话啊咁唔使惊，你行走过程里边可能有啲咩静电咧，有火花，可能就会爆。就 系 将佢引咗落个地下度啦，咁样 系啦， 都有呢啲嘅。好啦，咁即系总之咧，基本上如果你见到嗰啲车咧，佢喺个车尾附近拖住一啲物件嘅话咧，佢总系有啲作用嘅，无论系装饰又好，又或者系即系爱嚟有实际嘅物理学上面嘅用途都好咁样。好啦，而家咧有人就见过有一架嘅私家车，嗱唔系香港嘅，唔系香港嘅，一阵间再话俾你听。佢见到咧嗰个私家车嘅车尾个位置度咧，就勾住咗一个咧，细细个嗰啲咧篮，即系嗰啲篮咧就嗰啲网，好似买生果咧，咪有个网状嗰啲篮咧，俾你包住，或者买几粒蒜头啊、薯仔咧， 哦，网嚟嘅， 系 网 嚟嘅， 系啦，系一个网兜咁样嘅，系啦，网兜嚟嘅，佢里边咧就网兜里边咧就兜咗一兜嘅鸡蛋。一粒粒嘅雞蛋，系啦，连埋壳咁样咧，就兜咗喺嗰度。佢就喺个车嘅车尾嗰树。 系 嗱，佢唔系唔小心跌咗出嚟， 掉咗。 佢系故意 掂到地下嘛？ 冇掂到地下，因为如果唔系烂晒啦。但 系 好贴嘅，好贴嘅。总之佢就勾咗喺个车尾位置。系啦，究竟我嚟做乜嘢嘅咧？ 生定熟噶？ 生嘅，生嘅，生嘅。 你爆咯， 系啊。 唔係，佢未到，未掂到喎。佢話， 但 係 你咁樣拋下拋下，其實都我覺得會爛噶啦嘛，係咪 先？係啦，未掂到嘅，未掂到嘅， 未掂到嘅，但係啱差唔多，啱啱好咁樣啊。 係啦，總之就兜咗喺個車尾嗰度啦，係。 佢報復。 報復，報復啲咩咧？ 有個報復心態。 係點解咧？ 如果佢啲地下嗰啲薄咧係好鬼死高嘅，佢分鐘浪底噶嘛，咁咪實中招噶嘛，嘿又似嚟咁搞我架車咁樣，嗰啲雞蛋爛咗咪可以劈身乜咁，跟住 但可能都會整污糟自己架車㗎，咁都會玩埋自己喎。 咁你整唔到人哋㗎，人哋嗰個抹都冇咗啦。 我覺得係同嗰啲邪嘢有關嘅，辟邪劍譜嗰啲嘅方法嚟嘅。 呢個方向好好，呢個方向好好。 你諗下幾時可以聽到話有雞蛋嚟辟邪㗎？ 唔系嗰个网网住，网中蛋， 网 中蛋邪啊！真系 有机呢个真系嗱，其实而家咁样嘅， 系 严格嚟讲咧，我哋唔能够话嗰个系一个官方答案嚟嘅，因为冇人打去问过车主，佢就只系咧集腋成裘咧，有啲人就话啦，佢话。佢系嚟自台湾嘅，咁佢就话咧，相信呢一个咧系由马来西亚传入台湾嘅一个驱邪嘅仪式。佢话咧，车主将啲蛋咧挂喺车尾嗰度，一路开车，直至咧佢总有会震烂噶嘛，因为生噶嘛啲蛋， 就破咗佢啦。 佢话直到咧所有蛋全部烂晒之后咧， 挡晒啲剑 系啦，冇错。佢话再将呢架车咧就泊翻喺一个阳光充沛照到嘅地方咧， 晒晒 佢 十一日， 哇系咁准啊！ 仲要最后一日嘅午夜之前咧，攞盐水洗干净架车， 系 就可以包啲邪气全部走晒噶啦。不过如果喺香港，你要保证呢十一日你唔会收到牛肉干，系啦。如果唔系，你就会发觉咦邪气未走啊！你又再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外围环境不稳，同埋受到本地社会事件影响，本地营商气氛悲观。预料今年本港经济将按年收缩1.3%，而税收同埋卖地收入减少，加上年中推出嘅纾困措施，政府将喺今个财政年度录得财政赤字，系15年以嚟首次。陈茂波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表示，本港经济急速恶化，并开始步入衰退，访港旅客减少，酒店入住率只有大约60%，相关行业已经步入寒冬，个别受重创嘅行业失业率更加飙升。当中餐饮业的失业率更加升至6.1%的高位。他说政府会积极研究是否分期缴税，电费和差饷津贴亦都是考虑范围。而政府自八月中推出多轮纾困措施，短期内有研究结果之后会尽快做更多措施。李嘉诚基金会表示，10亿元应急前计划在60日内完成向饮食、零售、旅游、固定或流动小贩同业的成功申请者提供合共9亿元的资助。基金会话，余额约1亿元在第一、第二期合资格但未获得资助的餐厅和零售店铺申请者，将进行电脑随机抽签。不用再提交申请就可以获30,000元资助，结果将通过短信发放。另外基金会说，三期应急前共收到超过43,000宗申请，预料整个计划最终有约27,000间中小企和小贩经营者受惠。澳门特区下任行政长官贺一诚率领新班子在政府总部见记者，他说澳门社会治安各方面仍然稳定，对于澳门已经落实基本法23条立法，他认为法律落实之后是警告其他人不要触碰底线，否则会依法治理。何一成说澳门会做好国家安全，但国家安全并非只是澳门的责任，而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责任。至于澳门设立天眼系统，他认为全世界都有设置天眼，为顾及治安相关需要相关的科技设备。何一成又说不会考虑香港的局势问题，香港有所属的政府管理。俄罗斯一架巴士在西伯利亚坠落结冰的河上，造成19人死亡，22人受伤。这架载有44人的巴士在当地星期日从外贝加尔边疆区的斯列坚斯克开往赤塔，驶过一条桥的时候突然失控，冲断护栏跌落结冰的河面。警方说巴士前轮爆胎导致失控，检察机关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日间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65点，升118点，总成交31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88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9632点，升50点。部分弱港股，阿里巴巴196.4跌2蚊，腾讯控股334蚊，升2.2，美团点评106.7，升3.5，建设银行6.24升1仙， 融创中国40.4升2.25，中国平安89.95升1.25，石药集团17.68跌1.4，友邦保险79元升6元，小米集团8.87跌8仙，中国银行3.12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29，日元109.7，瑞士法郎1.0，澳元0.67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5，人民币7.029，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56点，升262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28美元，卖出1,459.6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月蝴蝶谷道一带就挤塞，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月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容易在意外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马路上面行驶的单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社会上有人认为咩都可以试，佢哋觉得吸毒系好小事，大麻、冰呢啲毒品唔会令人上瘾，佢哋仲以为冇人知道就得，其实呢啲都系自欺欺人。吸毒唔单止伤身，仲令到关心你嘅人伤心。唔好再匿埋啦，打热线1861866揾人倾下。记住，企硬唔剔嘢。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 系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又嚟到星期一广播道人妻信箱啦！嗱，上个星期咧有八八正啊，年轻版嘅林俐钟哥哥出现，啊，佢嘅演技都 OK 投入噶，啊，到剧情吓、啊，即系入到都入到戏嘅。今日诶嚟翻阿黑妈妈阿仁夫祖佢翻嚟啦，咁啊就要俾翻啲 man 啲嘅角色佢啦。点解咁讲？因为呢个世界暖男嘅比较难揾，衰个老公啊，身边有好几个唔识同老婆沟通嘅，仲有大把，所以去到中年，有好多夫妇啊都分房瞓、哦。啊，系啊，真系分房瞓啊！睇下大家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出现过咯吓。我唔该，我哋有请人妻豪、人夫祖，仲有阿 Beauty 啊。 啊，这个是 VO 来的，没写到，不好意思。啊，家庭背景是说一对年过五十又未到六十，啊，仔女大了，一个出来做事搬开住，一个就读大学就住宿舍，一个月回来家里十日八日，啊，都不会多过，啊，九日的了。总之，啊，就间屋得回两公婆，啊，今日会有三个不同性格的老公出现，但是都搞到他两公婆可以分房睡了，啊，我们来个案一。一个不是很懂跟老婆沟通的老公来啦。 老公 啊， 啊 就我呢今天就不再耶了。 是啊，你一阵都会耶，你看到尾那个角色我觉得你是会耶。 因为我家的老婆叫我不要再耶啊。他说每次听到想冚我一巴， 哎呀， 是啊， 至理名言啊， 哎呀， 老婆你那个老婆讲，哎，得好好啊， 我 不到我们不想冚你一巴一巴咁样升过去咩，哎？ 老公啊，我继续讲咯， 嚟 老公啊，即系你升单啦， 啊， 想去旅行啊， 你想惹我 ，feel 你 feel 到你想惹我， 我会忍住唔惹噶啦，我想试下过一个好热辣辣嘅升单啦， 啊。啊 澳洲好唔好啊？同埋两个女仔，唔系同埋 两个仔女啊，系咪啊，老婆？ 哎，我想讲同两个女仔添，同两个仔女一齐去散心好唔好啊？ 啊，老婆，我有啲嘢做紧，我哋迟啲先讲啊吓。唉，其实咧，圣诞去澳洲咁，而家唔使使钱咩？唔系又要我借钱去旅行啊？话可唔可以唔好成日话去旅行啊？哎呀，老婆啊，今晚夜啦，我哋再讲啊！我自己去嗰间房度瞓啦吓。 吓， 阿人妻又对老公又有要求啦。 哎，老公啊，又系我啊，系啊，唔惹嗰个老婆啊，系啊， 好啊。 即系我妈话呢。佢想嚟屋企度咩字啊？哦，喺屋企闷，佢想过嚟我哋度住翻十日八日啊！不过呢，佢一个人瞓，佢惊惊。你会唔会陪我阿妈瞓啊？啊，唔系，系， 啊， 你瞓隔篱房，我陪我阿妈瞓，好唔好啊？ 哦，咁啊，老婆啊，你话事就得噶啦。唉，真系惨啊！佢阿妈又要嚟咯，跟住又要嫌呢一样，又要嫌嗰样，又会问我每个月赚几多钱。哎呀，好烦啊，老婆。 人妻咧，好似发现个老公有问题，于是佢又再试下佢啦。 嘿嘿嘿，老公啊，老公， 你问吴耶？ 系啊系啊，你知道我名叫吴耶祖 系 啊。啊原来身边有好多朋友咧，佢哋两公婆原来佢哋都系分房瞓噶噃。系，哦，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我唔知道，我都唔觉咁，我冇咩听过。喂，讲真啦，个个巴打都知噶啦，大部分老婆啊对老公都有好多要求噶嘛，反对佢又话唔得，满足佢，唉，我又未必做到，咁点可以怪啲老公啊？ 老公你同边个讲紧嘢啊？ 我同心星讲紧嘢。 哦，我成日都见心星出现噶，佢咩人嚟噶？ 我唔知啊，好朋友嚟嘅。 啊，好啦。 原来嗰啲老公啊，系唔识将自己唔中意嘅情感向老婆表达，又惊个老婆嬲，我又唔识解决，宁愿用逃避呢个方法嚟回应对方。分房瞓原来话系最佳方法，以为见少啲就冇咁多要求。男人，你实在太过天真啦！ 你却由原来 远 得很， 份稿冇呢个噶。嗱，唔识沟通嘅啊，就系咁逃避，咁嗰啲衰衰嘅老公又点呢吓？ 喂，啊，老婆，今晚咧要应酬啊，唔使等我门啊咩啊？ 阿 Jason， 呢度系有打电话嘅三个字，即系话你其实打个电话俾老婆，你而家系咁啊？喂，老婆咁样噶？ 哦，好啊。 喂，一七三， 唔系啊，老婆啊，我啊， 我哋暗号嚟噶嘛，死佬啊！ 总之咩暗号都好，我今晚咧就要应酬啦，唔好等我门，你执好隔篱房俾我啊，我唔想我翻嚟嘈醒你啊嘛。 吓唔系啊嘛，我谂住我哋可以一齐嘈翻一晚， 咁你自己嘈啦，我要做嘢啊，睇唔到剧集啊。 老公啊， 第二晚。 啊，喂，老婆，我又打俾你啦！今晚咧，我同啲 friend 咧上嚟打 咩啊？上嚟打機啊！嗱，好夜啊，佢會搞到。咁你執好隔離房啦，你瞓先啦嚇。 嚇？咁你同邊啲 friend 上嚟啊？佢會唔會想同我哋一齊瞓噶？ 唔會嘅，佢哋就係打機嘅啫。你自己瞓啦。 咁點算啊？ 分房瞓啦。 到第三晚、第四晚、第五晚、第六、七、八、九、十晚啦。 啊，老婆，我又打俾你啊！ 得啦，瞓隔篱房啊嘛，明噶啦，系咁啦。 Push， 哎呀，咁啊好啊，执好晒，唔该晒你啊，老婆。 我冇讲我执字啊。 哦，执房咩？唔系讲紧。 我冇讲过啊。 哦、我跟稿读，对唔住啊。 知唔知点解个人宽每晚每日都揾一啲原因瞓隔篱房啊？啊！以为啊，为以前就为头家为仔女啊，用咗好多时间同钱啦，系咪？而家一来啊，力不从心啊嘛，咪先啊！啊，又话你知咩？二来个老婆又烦更年期系嘛？三来又要想揾翻自己嘅兴趣，有自己嘅空间咁先有意义噶嘛，做人，所以咪自己制造分房瞓机会咯。第三个。点解暖男老公都要分房瞓啊？吓， 老公啊，早唞咯、啊。 你咁都忍都唔惹嘅。 Good night 咯、啊，我应承咗我老婆唔惹住啊嘛。 你真系有个老婆啊你。 系啊 ，Good night 咯、啊，石石开引号，生引号。啊，唔够三分钟，鼻鼾声响，即系你定我啊？系我啊？哦，系我。哦，石石， 老婆。哎、不过难得你呢个年纪啊，仲可以瞓得咁好，哎、你慢慢瞓啦咁。 推大 V O 先得噶，系啦。 你讲嘢先得噶嘛，推咩大 V O 啫？ 推大音我先嚟嘅 V O 啊嘛。好啦，个孕妇啊，自己静鸡鸡过咗隔篱房房瞓，点解啊？因为个老婆嗰啲鼻鼾声太大啦。喂，佢都要翻工啊嘛，你嘈到咁样瞓唔到，咁第日点翻工啊？啊！竟然系会咁样，因为咁样而瞓过隔篱房，而另一个孕妇又一系咁窝心，睇下点。 老公啊，我系唔惹噶啦， 你忍得好辛苦啊， 忍住今集先啦，我好多晚都瞓得唔好啊。 点解啊，老婆？边个激亲你瞓得唔好啊？ 哎呀，系你咯。 吓、啊，我点会激？嬲老婆大人你噶，你嗲下我先啦， 嗲咗啦，你啲鼻鼾声啊，你仲成日抢咗我张被冚啊！ 好好嗱，老婆嗱，你唔好嬲啊吓咁，我每晚咧都等你瞓着咗之后咧，我就过隔篱房度瞓，咁你啊咪可以瞓得好啲咯。 你隔篱房有咩人噶？ 冇啊，都系隔篱房得我自己一个咯。 系咪噶？你唔会过咗隔篱大厦嗰间房啊嘛？ 唔系，你谂多咗啦，老婆，我锡你噶嘛， 哇！好羡慕咧！每对夫妇啊，都总有佢哋分房瞓嘅原因噶。咁系唔系啱数咧？咁会唔会影响夫妻嘅关系咧？吓？ 成爱一般陪你，你喜爱的已失踪一个，身边一半失去。寂寞夜晚永相随，我与影相对，何时才可再相聚？你其实。也许无需完全像已习惯一个人睡，像已习惯一个人饮醉，像已习惯一个人憔悴，一早竟已惯了心碎，谁料就算习惯一个人醉，就算习惯一个人空虚，就算习惯一个人垂泪，我偏偏总不惯抛低过去。 化，不经不觉盛开一半陪泪，离弃爱的已失所一个，身边一半失去，寂寞夜晚永相随，我与夜相对，何时才可再相聚？你寄信也许无需，完全像已习惯一个人睡，像已习惯一个人饮醉，像已习惯一个人憔悴，一早竟已惯了心碎，谁料就算习惯一个人醉，就算习惯一个人空虚，就算习惯一个人垂泪，我偏偏总不惯抛低过去。完全像已习惯一个人睡，像已习惯一个人饮醉，像已习惯一个人憔悴，一早竟已惯了心碎。 哈哈，像已习惯一个人睡。 咦，原来你唱刘华歌系 OK 喎。 我唔想加。 像已习惯一个人睡。 谂多啲啊 ，我真系觉得我嘅忍耐力好好啊，对住你哋两个，你哋都明点解噶啦。我哋讲翻个议题，今日人妻我哋讲分房瞓。嗱、 啊， 我见到呢几年咧，其实 不过我哋先估一个问题先啦。呢三个 case 里边咧， 边个系阿田？ 定系三个都系咧？ 三个都系 啦，系 啦， 阴公啊， 即系自己嗰啲例子攞晒出嚟， 朋友又上嚟，哇咩鼻鼾声太大，力不从心嗰啲，全部都系阴公啊。 最重要嗰个咧，因为我爱你，我锡你啊，我自己啲鼻鼾声嘈到你啊嘛，我个隔篱房瞓，但我氹咗得你瞓咗先，但其实一瞓咗， 但嗰 个 应该调转咗，应该系佢同阿华讲，我个隔篱房瞓， 有阵 因为我鼻鼾声嘈醒你， 唔系嘅， 佢应该会将个剧情再。转咗少少， 系啦，扭少少 咁样。嗱，我哋记住，当系咁嘅古仔去研究今日嘅剧情就得噶啦。 而家系好多夫妇去到嗱，我头先有大前提讲啊，五十岁过外未到六十嗰批啊，我未到啊，我未到。 你几乎年龄系啦，已经。 其实我想讲，有阵时分房瞓咧，未必系去到五六十岁噶。 你而家已经有啦， 我冇，我坚持唔会嘅。 同 我 年分房瞓， 有冇投诉先？隔篱嗰个 冇啊，佢有话过，有啲夜晚有啲噪音嘅。 我有试过分房瞓噶，系啊， 咁系咪都系噪音啊？ 我唔系，通常都系我咪话有一两晚突然间失眠噶嘛， 系， 咁我就辗转反侧，我碌嚟碌去咧，嘈到佢咧，我张床都已经八十尺咁大咧，都系碌醒佢， 系， 跟住我嬲得就唔系自己躝咗出厅度瞓。 即系如果去到呢啲状况会咯，可能喺厅度瞓咯，但系唔会系一个决定性长期分房瞓嘅。 唔会。 但我头先讲紧话系长期决定分房瞓，系多咗好多嘅。 点解咧？ 因为有一啲人咧，佢会觉得咧， 因为有房唔瞓，好折堕啊嘛， 唔系咁两个人瞓一间房都 OK 嘅， 即系间屋有两间房，但系一间房有房， 即系特登瞓下房。 厕所都有个浴缸，系咪又要瞓下？唔系，即系佢哋个谂法系，其实人系需要有自己嘅空间嘅。可能大家个生活习惯唔一样，有一啲咧就是、可能系我。四五点先瞓嘅，咁、我喺隔篱度睇书喺间房入边度咧，就会嘈住另外嗰、那个，可能系翻紧 office 工嘅。咁你话越横掂，大家唔系唔爱大家嘅，但系佢话我哋个平时个作息时间太唔一致啦。咁我又想继续保持住我自己嗰个生活习惯，就系、是、我四五点先瞓嘅。 自私， 所以佢就话咁不如大家协议咗就 分 房瞓 啦。我哋以后死佬， 自私嘅，我觉得。 点解自私？你唔会觉得系爱嚟咩？我就唔想嘈住你瞓觉，所以我就喺隔篱房度瞓。点 解你为咗我改咗你嘅习惯？ 咁又唔使嘅， 对住你好难有咁大嘅爱噶， 爱啊，咪、啊、所以咧， 我咧 但如果系工作咧，唔系嗱，譬如我讲紧嗰个系一个诶音乐人嚟嘅， 系 啦，佢即系做音乐嘅，佢哋平时即系唔知点解，硬系要半夜先至有灵感， 系 咪先？ 咪静噶嘛个环境啊？ 系啦，跟住佢就咁就就写到嘢噶咯，咁样咁创作噶咯，咁所以个佢个诶老婆咧系完全 OK 噶。系啊， 唔系其实仲有一种系 逼住接受咯。 唔系，其实如果咁计嘅话咧，就算佢唔分房瞓咧，佢都会形成咗一种咧假分房瞓出嚟。即系咩意思咧？我物理唔系系啦，我物理上我仲喺你隔篱嘅，但系譬如话啦，当一个人瞓得八个钟啊，你头嗰四个钟你都唔喺度嘅。 系啊， 咁到咧可能系三点啦，佢终于擒上嚟啦，瞓觉。张床度系啦，咁但系你又唔会掂佢噶嘛，又唔嘈醒佢噶嘛，佢完全都唔知道你瞓咗上张床度。到第二朝醒嘅时候咧，仲要可能系佢老婆起身先，因为佢够钟啦嘛。你个死佬琴晚仲喺度玩音乐嘅，咁你咪继续瞓咯。可能佢又瞓又迟咧两个钟先起身嘅。咁咪假同床咯， 系啊，即系其实中可能得两个钟头，大家喺嗰张床度， 仲要冇知觉喺度瞓着咗啊嘛， 系冇知觉嘅，即系 瞓着咗咪唔知咯， 系啊，咁、 啊、 所以其实系咪一样冇意思啊？ 但又唔系，我又要推翻自己，假同床都系同床啊，始终隔篱都有个啊，系咪先？ 但系唔系你啊？系嘅，如果你咁讲咧，如果隔唔中咧，可以话喂我呢排瞓得唔好，可唔可以我想试下一个人瞓，可能瞓得好啲嘅，咁可能咧都系一个选择。 你会唔会俾啊？ 我会俾，因为咧，佢成日投诉，因为阿华系瞓唔到觉嗰个嚟噶。 哦，我哋头先都话咧， 即系打桩 啦。如果咧，即系咁讲啊，如果我同阿曾志豪真系结咗婚，两公婆咧，我哋真系咧天冧出面咧，发生咩事都。 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将呢个比喻修饰一下， 即系我遇过， 只系修饰。 其实我觉得我都算系好忍耐力强啦，系咪先？ 因为 咪真系唔容易对付。 系咯，我觉得公司应该头先个交翻少少钱俾我哋啦，真系。 咪因为即系我哋都系三分钟杯。睡眠时间都唔使，即系都未食到已经瞓着眼啦。咁真系天冧都唔知噶嘛，叫做。 但就唔系个个咁好咯。咁如果你隔篱嗰个好醒瞓嘅，难瞓得着嘅，咁啊大件事啦。 阿华咪就系嗰个咯，所以佢成日话我，佢知唔知琴晚好嘈啊？我话对 唔 住， 我真 系唔知，我真系唔知咧。跟住咧，佢就话啦，我即系令到我咧，我又唔想佢瞓唔到，因为我即系我真系瞓咗，我唔知噶嘛。我令到我瞓觉都有压力，你知唔知啊？ 嗯。哦，你都有关心佢原来。 系啊，你咁难得有压力， 好得佢有压力， 好享受下呢个压力嘅一刻。 系啊，咁点解你唔试下做啲嘢去改善你嘅噪音 咧？我咪跟住买咗嗰啲咩鼻贴咯。 系啦系啦， 有冇用咧？ 跟住我就问啦，哇，我用咗鼻贴啊，咁跟住我话好唔好少少啊，咁啊，佢话 冇得救啦，已经。 又 唔系你用错咗啦，唔系贴喺你个鼻度噶， 贴喺边度？ 贴喺佢个耳度， 嗰个叫耳塞。 我真系有，因为我听到咁，我真系唔想佢瞓唔到觉，系好辛苦嘅事。咁所以咧，鼻鼾声其实你知唔知系最主要咧，系一啲鼻鼾声系令到啲夫妇分开瞓噶。我头先所讲啲 case 都系 会嘅， 但 系 呢样嘢唔系咁容易，或者你黐个鼻贴定系点样就可以解决到噶嘛？所以如果系咁样嘅情况，要导致啲夫妇分房瞓，你接唔接受啊？阿任妻田。 都要接受， 系咯，我都呢个好合理，即系 真系冇办法。 我有个谂法嘅，我听过一个朋友咧，佢好权威咁讲嘅，佢话咧，任何一对夫妇发生咩事都好，嗌几大场交都好啦， 都要一齐瞓， 都要一齐瞓。佢话如果系咁样嘅话咧，系啦，佢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好容易 疏离啊， 疏离咗个感觉，点样都要坚持住。但譬如我觉得有阵时呢一啲，如果个爱佢哋个关系咧系建立咗嘅，已经大家有少少嘅空间分开两间房，起码大家瞓得好啲啊，未尝不可嘅又系咪？ 唔系睇两个人。因为当你可以习惯咗咧，嗱好衰噶，啲两都会话噶。你令我习惯咗可以自己一个人食饭，你令我习惯咗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睇戏，你令我习惯咗可以自己一个人喺屋企，甚至乎一个人瞓觉嘅话。其实佢话系你令我习惯，我可以冇咗你噶。嗱，佢唔系特登话唔爱你，而系话咁系你训练我噶。你训练我话，不如我哋分开瞓啦。我哋都系咁爱对方，好啊，我接受咗。不如我哋试下分开食啦。系啦，我哋唔使一定赶翻喺张餐台度食饭。好啊，你训练我接受咗。嗱，有阵时如果咁样训练下咧。呢个结局就未必系再咁如人意噶咯噃，系啊， 我自己习 惯就成字， 我 系 好坚持要瞓一间房嘅， 即系齐瞓咯， 我系 觉 得系咁样系啱数嘅，即系因为譬如我有阵时我隔篱嗰就醒瞓嘅，咁但系咧我有阵时放工可能翻到屋企一两点噶啦，系咪？一两点嘅时候，佢真系会因为我。 半夜翻到屋企完成工作，佢就會醒咗，未必瞓得着噶咯。 哦、 但我哋堅持都會覺得啊，唉、哎，咁我盡量靜啲咯，咁樣咯。 係啊， 你都知道我幾論盡噶啦。哎呀，跌咗個電話，跟住 Molly 你又走過嚟咯。哎呀，唔好嘈，唔好嘈啊，唔好嘈。 同我翻屋企一樣。 哎呀，圍卷連燒咁 樣。插電咧一撳，咦，可以響喎？喂，點解有音樂響？ 手唔小心撳著咗盞燈，跟住只狗就廢咯。 跟住我仲有兩個 B 咧，一齊出手喎。哇，幾開心啊！真係， 即係所以大家要互相真係真係要嗰個叫包容係咪？嗰個人 揾到個位去溝通相處。 我哋幫唔幫到你啊？你呢三個 case 裏邊，你想我哋幫你解決邊個難題啊？哎呀，解決唔到嘅時間關係啊！哎呀， 走下階段調查，總統特朗普一直批評調查欠缺透明度，唔俾佢申辯。司法委员会主席已经邀请特朗普和他的代表律师在下一轮公听会作证和辩护。特朗普重申，只要查阅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通话文字记录，就可以知道他并没有做错事。天气方面，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干燥的天气。在正午12点，强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5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星期四有几阵雨，气温进一步下降。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76点，升130点，总成交33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8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9,632点，升50点。部分每日港股，阿里巴巴196.3跌2.1，腾讯控股333.2升4。美团点评106.4升3.2，建设银行6.24升1仙，融创中国40.5升2.35，中国平安89.85升1.15，石药集团17.78跌4仙，友邦保险79.15升7.5，小米集团8.89跌6仙，中国银行3.13跌1仙。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29，英镑10.109，瑞士法郎7.832，澳元5.305，加元5.893，新西兰元5.048，欧元8.6263。每百日元对港元7.1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6点，升252点。港金现价报13,630蚊，比上日收市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8.77美元，卖出1,459.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噶，就系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日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咧排翻去漆咸道北啦，近日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少少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漆咸道北过海啦，咁受理工大学的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慢车排到启福道桥底。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带咧就挤塞。另外提一提你啦，港铁各线啊，轻铁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已经回复翻正常嘅服务时间啦。大学站仍然关闭噶，咁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啦都系暂时关闭。咁但系部分嘅巴士线咧都系需要暂停服务啦，同埋改道行驶。咁请你留意翻运输署嘅网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啦，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做什么啊？股票不听话是这样的啦，隻隻都升，是你买那隻不升，人生就是这样的啦。嗱，你咁样谂咯，你追落后，咁咪每日都见到有进步咯。最紧要你隔篱嗰个唔知你瞓咗身啊嘛，吓佢知道咗啊，咁咪代表你哋坦白咯，关系好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二点十分啦吓，风骚快活人啊，气温19度，相对湿度51%啊，提提你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呼呼呼吹紧。 嗯，我想问一下阿豪仔， 系 同埋祖祖 点啊？甜甜， 你觉得 叫佢叠字有啲想呕嘅， 我 阿甜点啊？ 已经冇理佢啦，系啦，好 4.5， 银子 系啦，4.5啫，5蚊都唔使， 好， 可以买到咩？ 4.5可以买到咩？ 买好多啦，一串鱼蛋一串烧卖已经买唔到啦，系咪先？ 某啲士多仲买到包纸包饮品嘅某啲。 4.5，我喺九龙塘搭嚟 啱啱好啊，唔得喎，4.9好似系嘛？系4.9， 好贵嘅时候，我想八 达窿嗰个转乘优惠平3毫子都4.6，争1毫子啊！ 系啊， 你要同佢讲句争一毫咯。普通巴士都得嘅，4.5。 纸巾喺便利店即系独立包装，一包一包嗰啲。 蚊嘅要， 应该4.5都仲可以舐住买到嘅， 但系买唔到湿纸巾啊！ 糖都唔系好多可以， 糖好难啊！4.5真系买唔到， 4.5真系难。 香口胶得唔得？ 香口胶如果系最普通嗰只，好似得。 唔得啊！咩战而家冇得买五块装噶啦？ 系咩？ 系啊！佢如果买咧一 pack 装噶啦，唔知有冇？ 如果你喺士多咧，嗱，真系要咁分嘅。我哋不如咁样大范围分。 啱。 如果你喺街边街坊士多啊？4.5咧，應該仲可以令到你買到嘢嘅，可能佢會有一包嗰啲糖仔啊、餅仔啊，仲有機會嘅。但如果你去超市嘅話咧，就真係難啲啦。 超市同便利店又已經唔一樣。譬如我今 超市仲有機會買到紙包飲品。 譬如我今日冇帶水樽啦，我要買咗一支水啦，變咗。咁買一支水，你諗下，士多平時一支咁樣嘅水，3蚊4蚊可以買到嘅。超市咧 都有 嘅，勉強啲可能都仲舐得住。 有。 便利店就一定買唔到， 一定冇，除非減價。 所以其實4.5，即係其實講到呢度覺得有啲灰嘅。 係啊， 原來4.5喺香港咁冇用啊，咁唔見使，好似咩都買唔到咁樣。 咪買到嘢，但係唔會飽肚又。 但係你試下買嘢嘅時候爭4.5啦，佢都係斬你嘅真係。 係啦，爭毫子得唔得啦？ 係啦，你爭4.5 啊，咁 都唔緊要啦，紙巾都買唔到。 好多時候 OK 嘅，除非佢即係入收銀機。 你搭巴士都唔得3毫子啦。 我有試過有一次，即係好耐之前啦，搭巴士即係同佢講：對唔住，我真係唔夠散紙，我爭3毫子，司機就會話冇問題。 3毫子 OK 嘅，5毫子 就唔得㗎啦。 3毫子到5毫子即係有咁大分。 差好远啊！ 系啊，4.5入噶嘛。 咁但系你都唔可以话人哋错嘅，人哋企翻公司个立场。 系啊， 你个个话唔争5毫子嘅话，咁佢就 少咗八成价。 跟住你同我讲我争5毫子啊，好啦好啦，咦？但系你冇入钱嘅，又话争5毫子，系我争8.5毫子。 好啊，好啊，好叻， 无赖啊，好嘢咧。 4.5，头先我哋都拗着头，哎呀，系仲要分喺边度边度同边度咧去买到啲乜嘢？但系买到嘢好似好唔等使唔见使咁样噶喎都。但系4.5，其实你可以上网买到一啲好重要嘅嘢， 系重要嘅嘢， 买个人寿保险啦，咁不如系嘛？几重要？系咪死咗都赔？买4.5，你话系几多？ 4.5可能都系，咪赔翻按比例咯。 4.5真系唔知 会唔会咁样啊？ 上网买嘢， 上网买嘢， 4.5可以上网买到你个样啦，买到你嘅个人身份证啦，买到你嘅信用卡资料啦，买到你嘅手提电话号码啦，买到你个名啦，买到你嘅地址啦。4.5 咁平， 全餐啊！你头先讲嗰啲全部都有啊。 系以前咧都仲系净系得你个名，你个证件号码或者信用卡联号码、手提电话号码。而家因为多咗人面辨识，咁所以咧而家咧就个有埋你嘅样，知道你呢个样就系曾志豪身份证号码17232888，电话号码17232888，住嘅广播道30号，全部知晒。 如果买明星，咪俾多5毫纸就得噶啦，可唔可以加多5毫纸？我想知刘德华咁样， 我未明晒，系咪即系佢系买一啲人嘅个人资料啊？佢喺度买卖 喺网上，喺大陆嘅网吓，讲喺大陆嘅网咧，佢话咧即系已经咧嗰、那個叫做監管嘅措施實在太過甩漏多啦，佢竟然咧佢話有人可以咧喺網上面去購買一啲人，即係總之一落人啦嘅一啲叫做個人資料，加埋你個樣，佢話咧一撳咧就已經可以咧有幾千個樣咧，就話咧呢扎人嘅資料就係咁啦，價值每個4.5港紙， 其實 真係好得人驚 啊！你頭先講緊嘅係有名咧，有電話咧，有地址咧，有埋樣嘅， 即係起底組，起底組， 其實佢已經可以去申請其他嘅信用卡啦，或者攞佢嘅資料咧去做一啲犯法嘅行為，係夠入齊曬數噶啦喎，已經係嘛？ 半系点计出嚟噶？ 佢觉得呢个一个合理嘅价钱， 系 咯，佢想薄利多销 啲都唔得啊！即系如果真系买咗我血型咧，俾5蚊啊，多少少啊？ 即系佢应该系。 即系隔篱嗰个又唔抵，搞错啊！桂花田嗰度值6蚊， 我血型特别啲嘅，6.5啊咁啊咁啊！ 我最多我讲埋我底衫裤尺码俾你听啦，8蚊 三 蚊 字啊嘛，系啦，仲要平时系去开边度购物 嗰 啲咁啊？ 计出嚟？ 可能佢系一攞，可能1000个名单就卖4.5咯，可能就 系 咁 样 啦，系 咯。 即系嗱，佢计人民币4蚊人民幣一句，我折合港紙就4.5咁啊！即係佢話而家咧個監管制度咧係冇咗呢樣嘢啦。佢話以前佢話仲好似好啲，得個名哦，黃耀祖17233888咁樣，就唔知你乜水噶嘛，係咪？咁但係而家都話多咗 人面辨識， 因 為用咗 點解啊？因為你好多 app 嘅時候咧，你下載你嘅電話啦，或者係你嗰啲應用程式，可能都話喂嚟人面辨識啊咁樣。 我明點解有咁多劉美君嗰啲新聞啊？即係嗰啲咧网上骗案嗰啲情缘咧，你谂下啦，而家有相有身份，你就攞去上一啲譬如交友嘅网站度用，你有埋背景噶，你 check 都好， 是啊、 我系可以，因为而家有一啲系要验证嘅，冇得就 系 话我个名咧就叫黄大祖，跟住我就32岁，即系我就咁样 set， 佢要你一个俾个身份嘅验证嘅，咁你谂下啦，你用4蚊喺淘宝度买啊，系嘛，就即系网 上面 买啦，咁你就已经可以买到一个身份嘅验证咯，咪、可以攞呢个身份去呃人咯， 系， 所以佢就话呢个监管系即系唔得力啦，咁啊即系但系咧佢嘅大陆政府咧就成日话，哎呀而家唔得，我要严打，但系网上面又可以买到咁多资料，而家佢而家又将会咧所有嗰啲叫做二手卡啦，电话卡咧都话要 实名制 啊嘛，即系之前个人电话就已经实名制咗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就话嗰啲叫做二手买卖嗰啲电话咧都要有呢个叫做电话实名制咯，咁样、 okay. 希望可以严打一啲叫骗案啊，即系嗰啲即系希望。 但系佢继续容许人哋嗰啲个人资料喺网上面度卖，咁其实都真系好严打。 所以呢边你要实名制，嗰边咧嗰啲资料全部咧出晒去俾人。 但呢个新闻咧出到嚟咧，系因为有人俾人哋拉咗啊，抑或只不过系有人见到哦， 有得 卖啦，嘅个人资料都有得卖啊，咁样啊。 系啊，见到人有得卖咯，所以佢拎出嚟讲咯。 其实咧好矛盾嘅，因为如果你睇翻佢成个布局咧，佢系想由防诈骗开始出发嘅， 系啊，因为如果唔系点样实名制咧？系、 啦， 因为成日都话手机诈骗案啊嘛， 系啊，即系嗱，佢嗰个图画咧就系譬如话之前啲人打嚟，可能就呃阿桂花田买超市礼券咧、你追唔到嗰个人，因为咧可能系太空卡，咁于是乎咧佢哋大陆就话不如实名制啊，而且咧佢仲要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原来话佢哋而家出嗰啲移动通讯卡或者签一啲合约咧要加埋身份证嘅样， 系， 咁即系话咧本来佢就谂住嗱你再打嚟呃人嘅话咧。我唔单止 始有埋你名啦，影埋个样咧，呢个骗台就呃唔到人啦。 系， 佢本来个好处谂住个用法咧， 就 我哋防骗嘅， 系啊。 咁但系咧，由于佢就即系呢叫咩啊？ 搜集得资料太多， 搜集资料太多，但系防范又唔做得好，于是乎咧，反而漏咗呢啲资料出去。 所以成日咪话啲档案咧，咪哎呀唔见咗一大扎档案咁就系咁，或者啲黑客咧入咗你个系统度就攞晒你。 佢话而家咧变咗咧嗰个图画另一边系点画咧？嗰啲民众就话啦，死啦！以前啲人打嚟咧，最多就话系咪黄生啊？我想问你乜乜乜啊？咁你就最多话你又知我，你咪你点啊呃我咁样？佢话以后啲人打嚟就话黄生，我认得你，系啊，你个样系咁噶嘛？ 系啊。 佢话以后啲人呃 你住边区噶嘛？我哋以前街坊嚟噶，即你谂下几多资料可以俾佢发挥啊？ 即系佢话可能以后嗰个骗徒咧就会连你个样都知埋咧嗱，咁你话啦。即系两样嘢比拼起嚟嘅时候，咁呢幅图画究竟系点画嘅咧？ 佢想做好呢样，但系顾得几，咪即系顾得呢样，顾唔到嗰样咯。 系 啊，顾 唔到 啦。系啊，我想即系你离开户口，我验证晒所有嘢，但系佢个后面咧嗰个保险箱就肯打开俾人哋攞走钱咯，咁样。 同埋佢话真系， 即系做乜？ 佢话原来咧喺新疆咧，佢哋已经系试行紧咧嗰个厕纸攞人面攞厕纸啊。 我系啊，咪之前都话啲旅游景点已经咁样， 真系已经用咗呢个方法。 嘟咗你个样，跟住两个。咁就走出嚟噶啦嘛， 但系去到边都要用个人样嘅， 攞厕纸都要人样噶嘛， 所以我嗰张回乡卡唔补翻咧，都即系觉得几好嘅， 系 咪啊？ 系 啊，我都有身边有啲朋友都好坚持系， 唔系我又唔系特别坚持，我申请咗嘅，我唔记得咗攞，但系几年都唔记得咗攞，所以而家要再申请过啊，咁又唔系特别要翻咁。 啊，但系喎，但系有啲人又唔系噶，佢都会觉得啊，好似零舍会保障啲嘅，咁样第一时间就同 B B 申请回乡卡，咁佢都有。有两方面的人嘅，不过睇你自己点睇啦。但系而家佢下下都人变变色，你谂下记唔记得我早阵时讲咗广州嗰个叫做搭地铁， 系 都系要咁样面色嘟入去噶嘛？ 系啊， 所以 佢话而家咧大陆嘅公安咧已经有一个新嘅设备咧，就真系好似拍即系荷里活科幻电影咁样咧。个眼镜系有嗰个扫描系统咯， 即系嗰阵时 Tom Cruise 拍过嗰套 系 咩未来报告、啊， 佢话中国嘅河南郑州嗰度嘅警察咧，已经喺一年前咧配备呢一个咧可以进行人面辨识嘅黑超。 即系佢戴眼镜就系嘟嘟嘟，嗱呢个咧系曾志豪嘟嘟嘟，呢个黄耀祖嘟嘟嘟，呢个系桂花田咁样噶啦。 即系都系嗰句，你从一个好嘅角度咧，你话哇咁啊无所遁形啦。即系如果你系通缉犯嘅话咧，走唔甩啦，你一 scan 已经可以认到你个样啦咁样。咁但系当然都调翻转啦。佢既然資料庫都有機會反而調翻轉俾人泄密嘅話，咁究竟有冇殺錯良民㗎？會唔會捉錯咩人㗎？即係究竟會點搞㗎？ 但係唔係喎？咁佢已經辨識曬啦嘛，點會有殺錯啫？ 係啊，嗱，跟住咧，你 即係唔會認錯，唔會點錯相。 但係而家 有㗎， 但係同時間你而家嘅人嘅身份啊、個人資料啊就泛濫，即 係而家係出面俾嗰啲譬如係不法嗰啲人去買到，就真係呢個好危險啦。但係佢講緊而家政府佢可以做到呢件事。 咁於是乎咧，嗱，我哋又摸高一尺，道高一丈咯。咁如果当人哋用人面辨识嘅时候咧，佢哋而家有个新嘅议题，就系话你觉得你着咩衫，可以避开佢嘅人面辨识咧？ 着衫都你睇 最安全系冇错啦， 校服 着咩衫嘅衣饰打扮系最能够令到你可以避开，唔使俾人哋人面辨识咧。 但系个样冇得遮嘅，叫做系你讲件衫啊？ 其实系 先，因为你 scan 咗啫嘛。系个服饰嘅一部分嚟嘅。 哦， 系服饰嘅一部分嚟。 我即刻谂到嘅系着校服啦，或者一啲嘅制服团队。 系佢咧话系一个面巾嚟嘅。 哦， 但系嗱，佢有个前提嘅，即系你总不能够请我戴面罩出街，咁咪冇人认到咯。但系咁又唔得喎。系啦，即系咁又唔得嘅。佢咧原来话有人推出咗一个咧。叫做 hyper face 嘅围巾咧，佢好似小凤姐嗰、那个即系婚纱背后嗰个丝巾咁样咧，笠喺个头度。咁但系咧， 但佢又唔系遮晒， 佢唔系遮晒 嘅。好似英国嗰啲贵族嗰啲帽咧，嗰啲帽 即系我就 讲 俾你望下个 雷雨 个样系咁样嘅， 即 系呢啲咧头纱咁样。咁但系佢最特别嘅地方咧，或者系头纱就可以挡到嘅咧。 佢个样都喺晒度噶。 因为佢里边有好多细格咧，你离远睇你睇唔到系咩嚟嘅。佢实际嗰啲细格系咩嚟嘅咧？原来佢就用咧。各种唔同嘅黑色嘅方块咧，就表示呢个眼啦、啊、嘴啦、啊，同埋个鼻咧，即系佢将嗰个人面咧拆散晒。佢话咧， 打格仔咁样。 系啦，佢话咧，当你咧，如果你笠住呢一个头纱行出街咧。 啲人用肉眼係認到你個樣嘅，但係如果一去到嗰個 scan 嘅鏡頭咧，佢就好似一千個樣咧喺你個頭度出現咗咧。好似蒙蔽咗佢个镜头， 你又 scan 唔到佢，系啦。 咦，佢有 咁咪惨咯？咁咪即系第时我哋系咪个个戴出街都要戴个头纱先可以出到街？仲系呢一种特制嘅头纱。 系啊，而且佢而家咧，你知唔知佢真系嗱？永远都系个嗰幅图画咧两边画噶。譬如话你有电脑病毒，咁跟住可能就有啲人，譬如啊，唔系应该话嗰阵时咪又可以揿133，咪可以即系睇唔到 number 嘅。 block 咗个电话号码， 佢跟住就会推出一啲就话咧，我点都要逼你显示翻你个号码。 1357，打唔到。 佢而家咧，因为呢一方面嘅人面辨识好成熟咧，佢话原来咧有另一个新兴产业咧，就系总有啲人唔想俾人认到个样噶嘛。即系行出街，我唔要俾你 scan 我个样。头纱有啦，佢话甚至乎咧有另外一个团队咧，佢哋而家设计咗咧，唔系啊，发型啦、化妆品啦，就可以阻碍呢一个咧人面辨识诶呢个方法嘅。 即系 话 以前咧嗰啲化妆品咧话喂防高清嘅数码电视咧就整得好靓，咁即系可能佢而家啲物料咧成为反光啊！即系我查到佢系肉色嘅，但系佢俾你照落嚟嗰时候可能 撑住， 其实可能系噶，即系话唔定你嗰啲化妆品咧可能有啲闪粉啊，或者啲 黑咗， 或者啲有啲金属咧，可能佢一 scan 嘅时候唔知点样反弹， 冇一忽嘢咁样。 系啦，嗱你就咁听咧，你可能觉得话有冇呢种需要咧？嗱，但你有冇留意咧？喺近日咧，香港咧經常有買一個產品咧，好平嘅咋，$1或者$2都有買嘅。 咩咧？ 就係、是、嗰個叫做RFID 啊，即係話咧一個套嚟嘅，可以專門俾你粒袋住你嘅八達通啦，又或者你嗰個個人嘅智能身份證啦。 我冇聽過 喎， 係咩？ 有啊，佢而家就係話咧防呢個咧遠紅，係啊，佢防嗰個咩遠紅外線咧，驚俾人哋咧可以，因為而家我哋嘅八達通同埋嗰個智能信用卡啊， 係 啦， 你嘟一嘟就已經 冇錯 啊嘛。 咁佢話咧，而家就好驚俾人哋咧，就話咧離遠已經監察到咧你嘅身份啦。佢而家咧就賣呢一種套咧，佢個原理好似就話佢有層銀色嘅鋁紙咧， 避一避。如果你譬如你將八達通又好啦，啲信用卡要用嘅話咧，你要喺嗰個套度抽咗出嚟。如果唔係你喺個套入邊咧就篤唔到咁樣。 類似人哋就唔可以攞到你啲資料咯。佢、okay、大賣啊！而家咧你行到邊咧都會有，即係可能講緊即係幾蚊都有嘅。 哦，係咩？哦， 好多嘅嗱。咁你幾年前你唔會覺得話我有冇需 要啊？ 我普通人嚟嘅啫。咁但係當呢一啲高科技嘅手段越嚟越多咧。大家而家開始真係鬥智鬥力㗎，即係 嗱，你攞啲保嗰叫咩？ 保鮮紙， 唔係保鮮紙， 石 紙，石 紙 包住啊嘛。 係啊，即係而家跨到咁樣，喂，我即係不敢想象咧，可能你過多五年咧，即係如果個人面辨識真係越嚟越流行咧。总有呢边就想阻住唔俾你认我个样噶嘛？ 真系啊，因为咧，话试过咧，有啲人咧，咪嗰个叫做 QR code 咧，咪要开到好光先至可以嘟到嘅。咁你下下咪好光？佢话咧一咁光咧，佢话试过喺大陆啊，有人咁样 scan 咗人哋嗰个 QR code 咧，即喺后边我讲紧，跟住就攞咗佢啲资料啦。 系， 因为佢次次嗰个 QR code 去到好光， 即系嗰个只不过系个手机系太光，所以后面嘅人咧都可以。影到佢， 因为 QR code 系 suppose 你暗咧系读唔到噶 嘛，冇错， 所以咧一定要光啊嘛，所以佢光到一个点咧，后面咁样嚟咁样高， 哦，已经可以 scan 咗啦。 而家啲电话嗰个镜头几咁犀利， 系啊， 所以咧其实系一个风险嚟。 我想做翻原始人啊， 咁又唔得噶， 系嘛，又唔得。但系你哋头先讲嗰啲咧，譬如头先你话原来已经系$1-2可以买到个 RFID 咧， 嗰个系纯粹防嘅啫， 我听都冇听过。 有啊，呢排特别多。 都俾个叫我哋啊！ 其实而家好多，咁话俾你听啦，系啊。但系呢个证明我哋咧已经进入咗呢个咧高智能高科技嘅。 但最惨嘅系我冇高智能同我冇高科技啊！ 啱啱你啦，头先嗰啲防人面辨识嗰啲头纱嗰啲 fashion 咧。 东东个助手阿 John 即刻 send 咗嘢俾我哋。 系我证明我记性好啊，真系 RFID， 真系呢个缩写 系 RFID 啊，唔系 IFID 啊 ，RFID 啊，系啊。 you say, what you say, gonna walk my way. 孤不孤僻，我都不理，不需感觉做个自己。 Don't care what you say, and I wanna stay. Don't care what you say, gonna walk my way. 几多个几多个挤逼世纪，几多个只敢抱起，几多个几多个古板自己，生不生气？都不想你，见落直到没落，没落亦可分级数，浪漫直到绝望，绝望亦可高质素，先知道我不对路。如若太裸露，随便你扭扭，招不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以市价五九折推售的六个居屋屋苑获破纪录，接获30.9万份申请表，早前已经完成搞珠，房委会今早公布售楼说明书和价单。今期售价最贵的居屋单位是位于何文田冠德苑 A 座26楼一个单位，实用面积563平方尺，售价约529万元，平均尺价约9396元，属三房两次间隔。至于售价最便宜的单位是马鞍山锦辉苑1楼4室，实用面积276平方尺，售价约156万元，平均尺价约为5634元，单位属开放式设计。新一期居屋有六个屋苑，共提供4871个单位，是复售居屋以来单位数目最多的一期，售价介乎155万至529万元。李嘉诚基金会表示，10亿元应急前计划在60日内完成向饮食、零售、旅游、固定和流动小贩同业的成功申请者提供合共9亿元资助。基金会说，余额约1亿元在第一和第二期合资格但未获资助的餐厅和零售店铺申请者，将进行电脑随机抽签。不用再提交申请就可以获得30,000元资助，结果将透过短信发放。另外，基金会说三期应急钱共收到超过43,000宗申请，预计整项计划最终有约27,000间中小企和小贩经营者受惠。全国政协委员林大辉认为民意十分清楚，相信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和逃犯条例修订已经寿终正寝的讲法一样顶不住民意，政府应该思考是否要坚持独立检讨委员会的做法。林大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单单针对一个持份者调查并不公道，示威者和警察都应该是调查的方向。本身是理工大学校董会主席的林大辉说，校园满目疮痍，盘点损失的工作希望在下个星期或者不久将来有结果，最大目标是明年一月中复课。他又说，理大图书馆已经使用多年，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不扩建会影响学习质素，不知道建制派议员不支持拨款的原因。 但認為社會問題不單只由教育問題造成，政府有責任說服建制派。澳洲外長佩恩認為被中國扣押的華裔公民楊恆均待遇不能接受。佩恩透露，澳洲外交官員近日探訪楊恆均，形容他遭到完全隔離，不能夠接觸親友，每日接受盤問。他已經多次要求符合程序公義的審訊和獲得人道對待。楊恆均今年1月在廣州被扣查，8月遭到刑事拘留，涉及間諜罪。澳洲總理莫里森已經否認楊恆均是間諜。楊恆均曾經任職中國外交部，後來入籍澳洲，他曾經在網上發表過散文和有關中國的時評。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晴及非常乾燥，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離岸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早晚清涼，星期四有幾陣雨，氣温進一步下降，本週中後期風勢頗大。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室外气温20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68点，升122点，总成交34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882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9632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196.4跌2蚊，腾讯控股332.6升8毫，美团点评106.3升3.1，建设银行6.25升2仙，融创中国40.5升2.35，中国平安89.8升1，石药集团17.82冇升跌，友邦保险79.05升6.5，小米集团8.88跌7仙。中国银行3.13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29，日元109.67，瑞士法郎1.0，澳元0.67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45，人民币7.03，英镑对美元1.291，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46点，升252点。港金现价报13,630元，比上日收市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59.37美元，卖出1,459.7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来自未来的蔡音。 我心如死，1000次慰问成就我哭泣，不堪回味。长夜里，最怕寂寞无情再被窝，总是痛麻痹。我知，准许你制造甜蜜与酸苦的真情假戏，不再去接受现实与哲理，细则很清楚。 叶文今次的作品就是关于爱情的，但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 OS 电脑操作系统。这个灵感正正就是来自电影《捉不到的他》入面的剧情。作曲冯咏琪，填词于日瑶，编曲 Perry Lau， 监制于日瑶、冯咏琪、林叶文，加上阿 Bird。 知道这结局不应怪责你。 上班三星期，上升三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义文蔡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曾志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又到呢个风之卜啊！希望透过我哋嘅演绎咧，等大家了解多啲世界经典名著嘅时间啦，好嘢！ 咁其实啲饭盒咧，我觉得你头先人妻嗰啲饭盒易赚啲咯。 哦，咁梗系啦，人妻里边嗰啲全部都系你啲经历嚟嘅，我哋好容易代入到落去，系咪先？ 最惨嘅系我一日做晒两 part， 其实我从来都冇得到我一个真正嘅饭盒。 诶，我何尝有欢喜先得噶？系咪？我都要惹嚟惹去噶嘛？唔系，但系今次呢个剧本有咩唔明嘅地方咧？ 唔係，我嗱，我個結論係咁嘅，我隻隻字都識讀嘅，咁但係裡面咩意思？因為我哋係睇緊一個古一本書嘅節錄啊， 冇錯， 所以咧就要靠阿豪仔咧講啲頭，講啲尾，等我哋容易啲進入個角色啦。 好啦，好啦，好啦，我哋又要咁樣去翻翻嚟啦。嗱，今次咧我哋終於就唔去嗰啲童話世界啦，我哋翻翻嚟咧中國嘅即係名著系列裏邊。 好好好。 所以首先個時代背景咧就喺我哋呢個中國啦。嗱，仲要咁樣嘅。 中國名著裏邊啊。 係啦，佢仲要。 係有美金 嘅。係啦，係啦，冇錯啦。嗱，佢仲要係屬於咧呢一個。叫做晚清至到民国年间嘅一个朝代嗰个时代背景嚟嘅咁样，系啦嗱，首先有咁嘅大背景啦，咁同埋咧佢 咁即系我仲系扎紧边噶咯，有 嗱嗰个年代啦，嗰个年代啦，系总之嗰个年代啦 吓， 系啦嗱，咁仲要有第二个好大嘅背景咧，就系佢系被誉为嗰啲咧，即系京味小说嚟嘅， 系咩叫京味小说啊？ 即系北京啊，所以咧其实咧我已经故意将佢改咗一啲口。但有啲点解你话你睇嚟睇去呢度话只只字都识，但堆埋出嚟咧，可能就唔系好即系了解咧。因为其实佢系用紧咧，即系当时好多咧，即系北京佢哋嗰啲方言咧，即系嗰啲用语嚟嘅。 所以我决定有一啲字我系会照读嘅，因为冇得翻译。 有啲就好难翻译嘅咁样。好啦，咁第三咧就系、是、佢亦都系属于一种叫做言情啦，同埋同个时局嘅批判有关嘅呢一个嘅系列嚟 嘅。批判时局， 当年啊嘛， 当年啊嘛， 本书 系 啦，系唔系禁书嚟嘅？系啦，咁所以咧，有呢个背景咧，嗱，头先我都讲咗晚清。至到呢一個即係民國年間嘅呢個大背景，咁所以咧你就會見到所以點解你會見到有一啲嘅形容詞咧，可能你會唔明嘅咁樣，係啦，咁但係嗰、那個背景就係咁樣嘅。 大概內容都睇到係咩嘅？ 係啦，嗱，大概內容咧，如果我仲要交俾兩位演員去演繹嘅話咧，其實你哋兩個咧就係、是、一個咧就係、是、出主意嘅一個即係蠶蟲師爺嚟嘅。咁其实一个咧就系一个老板嚟嘅，系啦，仲系嗰个店铺嘅老板嚟嘅。咁但系你哋喺个对话里边咧，其实就喺度。 我系蚕虫师爷定系我系老板啊？ 我睇下我安排咗你做咩先。哦，你其实系呢一个？咦？点解我系 send 咗呢一个俾你嘅？ 系啊。啊！你咪讲紧呢一个啊？ 系、 啊，好彩我俾你睇一睇啫。 系、啊，但系我应该系 send 咗个好详细嘅一个俾你嘅，点解会 咩啊？ 唔见咗呢个嘅？ 即系呢份稿唔 哦？ 我哋咩样噶？ 系一样噶。 系啊！哎呀！但系原来我有个头，原来唔记得咗 send 埋出嚟喎。 咁、哎、你 WhatsApp 俾我哋，嗱我哋 睇唔睇到噶？ 我睇得到嘅。 好啦好啦， 系啊，咁我哋喺度睇咯， 哎呀，唔怪之啦，我见到你话冇头冇尾添，咁样真系系更好嘅。如果唔系嘅话，嗱，咁我就自己再send 埋俾你哋啦。咁就即刻将佢绑埋一齐啦、 啊！ 你等等先吓。即刻將佢搏埋一齊咧。 咁好啦，咁又嚟自邊三本書嘅咧？ 好啦，好啦，係啦，其實好短嘅就我加翻個頭俾你哋咧。嗱，啱啱 send 咗俾你哋啦。好，嚟、 okay、 自三部嘅作品， 好 一個咧就係叫做《官場現形記》。 哦，成日都講噶啦，呢、 這 個 一個咧就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 年目睹之怪現象， 一個就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象》 哦， 然後第三個咧就係呢一個茶館。 系而茶馆同埋官场现形记咧，就听得多啲。 系啦，呢、這个就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系啦，咁、 okay. 怪现状，系啦，咁三部都系即系我都可以咁讲噶啦。 二十年目睹咩啊？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即系呢廿年嚟啊，你见到一啲好古怪嘅现状。 呢、這个系咪似嗰啲记，即系嗰啲叫做？即系唔系一个故事书， 唔系啊， 小 说嚟噶，都系江湖小说嚟噶。一个就 系 《官场现形记》，一个就系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实佢仲有个名咧，叫做《晚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个即系分别就 系 有冇写晚清两个字啫。系、 哦、 啦，咁啊，只不过 埋茶馆 系啦，咁啊有啲三部嘅。咁啊，而家就啱啱再 send 埋一个咧，最开头俾大家咧，其实应该容易理解咗好多噶啦。照计就系啦。 咁、 嗯、 究竟我系边一个人啊？我系 哦，你咧？ 我系 系咯， 茶总师爷定系咩？我演绎唔一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啱啱 send 俾你嗰个就系、是、哦，冇错，唔系啊，你系呢一个老板嚟嘅，你 系 呢个老板嚟嘅，佢系茶总师爷嚟嘅，真系。 好啦，嚟啊！ 得唔得啊？ 得， 得啦，好啦，我哋起个音乐俾你先啊。 诶嘿啊！我哋真系要请一个女招待吗？ 喂！我呢一世人最中意就系要改良啊嘛，咁见到生意唔好，咁我心急啫。 哎呀，你着急我都着急噶，之但系啊，你就忘记咗阿老裕泰呢个字号啦咩吓？六十几年嘅老字号，你用嚟吓、啊，用嚟女招待。用女招待 系啊，不如你解说一下啦，你去到 即系请个女招待啊嘛， 即系可能之前用紧男人啊， 乜嘢老字号先？嗱，越老咧就越唔值钱噶嘛，唔信啊？我而家如果系二十八岁，咁就系丁小小丁宝，小丁宝贝都冇人望我一眼啦，系咪？ 啊，咁你又有咩改良嘅好主意啊？ 我。要组织一个， 俾翻大声音乐会啱数啲啊， 都 OK 啦，系啊， 俾咗， 哦嚟， 唔系呢个人好需要有背景音乐先至做到， 正常嘅正常嘅， 好嚟嚟嚟，系啊，我就要组织一个托拉斯，嗱呢个系一个美国嘅名嚟嘅，或者你唔识，翻译成为北京话咧就叫做包圆儿， 诶我识。就是话咧，所有姑娘啊，全由你包办啦、啊。 冇错，我要将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同埋女招待全部组织起嚟，成立起一个咁大嘅托拉斯。 我而家眯埋只眼就谂啊，你同呢个官方上疏通好未咧吓？ 梗系啦，沈处长就做董事长，我就要做总经理。 咁我呢 你呀、啊、哈！如果你谂到个好嘅名字出嚟，我咪俾个顾问你做咯。 居马费啊，唔好俾法币、啊。 哦，咁我每个月可以俾到几蚊美金你嘅。 啊，继续讲啊。 业务方面要包括有买卖部、转运部、训练部、供应部四大部门，由上海调运到天津，定系由汉口调运去到重庆，要供应美国军队定系各级嘅官员，都通通由公司一手承办，保证人人满意。你点睇啊？ 太好，真系太好，合情合理啊！实际上啊。首先要能够满足美国兵的需要，对国家来讲都有利的。 那好啊，嗱你就想个名啊，嗱想个文雅的，好似柳叶眉杏核眼樱桃，总之就要好有文雅的感觉的啦。 啊， 等我谂谂先啊，托拉斯，托拉斯，唔得唔得唔得，唔系几优雅，拖入嚟拉出去咁样，哎呀，话唔听嘅就成将佢撕成两半，好似撕票绑票咁样，唔得唔得，唔优雅唔优雅。 系咯，又几系唔优雅噶。不过呢个美国字嚟噶，美国字吃香啊嘛。 哎，都仲系联合公司响亮，大方啲。 咁、啊啊、你咁话咩联合公司好咧吓？ 缺德公司都挺好我不明白为什么、啊、你说 花花联合公司姑娘是什么呢鲜花嘛要姑娘就有很多钱可以花花啊花所以要做花花联合公司 嗯青是山绿是水花花世界又有典故又出自武家波好不好啊 我即刻就走去找沈处长研究一下他一赞成你的顾问咁咪有得做咯。 好啊， 你唔好笑我哋咯，我哋尽咗力啦。 好好啊，好好啊。 唔系我要做嗰啲师爷啊嘛，梗系要咁样捱住。 但系师爷个感觉咧，好似大大牌过我咁，你觉唔觉得？ 你自己做得够 吓？我仲系我好咁，我坐咯，我坐咯，田姐。 系啦，那个故事嘅背景，即系理唔理解啊？一路演绎落嚟嘅时候， 理解嘅，明白嘅， 系啊系啊， 即系话佢哋两个人喺度搞紧一个儿童院咁样嘅几嘢系咪？ 系啦，嗱， 跟住就我嚟 serve 嗰。啲叫做 美 國兵 係啦，嗱個古仔如果再咁樣介紹咧，即係話佢係開個老字號啦，咁但係又想請 老字號， 佢想請個女招待，但係不嬲個招佢嗰個即係招牌咧就唔會請女人嘅，就請男人嘅啫咁樣，咁所以首先就已經有面臨一個咁樣嘅變化啦。後來咧佢哋直情諗就話，不如真係可以開間兒童院啊咁樣，咁所以你會見到有啲名詞咧就會有，譬如有美國啦，咁已經話俾你聽呢個字又嚟自美國。嗰度即系传入嚟嘅字啦，咁中间咧亦都会有呢、這、一个即系法币啦，系咪头先你会唔明咧？ 系咯系咯， 系呢个咧就系中华民国期间咧，即系民国初年咧，佢话第一次咧就唔再用嗰啲即系银元啊，即系唔系大清嘅时候咧就用嗰啲银币， 即系唔用大洋啊？ 系啦，就变咗咧系即系自己呢个叫做咧即系钞票咁样，咁所以叫法币。不过咧就。是好唔值錢嘅，係、 哦、 啦，所以你會見到嗰度寫話，喂，居馬費唔要法幣啊，我話梗啦，俾美金你啦咁樣。 我以為係嗰啲法國 錢啦，以為法國錢啦， 係啦，係啦， 係啦，係啦，係啦。嗱，咁啊，如果多埋呢幾個即係演繹之後，仲有冇嘢可以需要查詢一下？ 我估啦，時間關係，我估係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係點解咧？ 因為咧嗱，其實頭先我讀嗰陣時咧，成件事你呢個音樂其實真係幫到手入戲嘅， 係咪啊？ 其實呢兩個人咧，其實有少少扭曲咗噶嘛，即係譬如佢哋而家係諗住咧，我又要揾一啲喺官場上面要疏，係啦，喂，要疏通下邊個處長就做董事長又點啊？啊，你幫我諗到個名，我俾個官你，我又俾個位置職位你做咁樣啦，都會。次咧就係你頭先講嗰個背景啊，就係晚清時期啦，即係嗰個世界變緊啊。簡單嚟講，世界變緊嘅時候，就係呢二十年裏面，可能就係有喺社會上面有好多咁樣嘅怪現狀出嚟嘅，就係嗰啲有錢嘅人啊，或者譬如我頭先覺得硬係覺得我自己咧嗰啲冇乜用嗰啲富二代嗰啲嚟嘅， 即係有錢唔識使 咁。係啦，有個老字號喺度，咁我今日要破格咯咁樣。咁其實可能咧就係個作者咧就喺睇到有好多呢類。类型嘅怪现状出嚟，所以咧就写咗呢本书叫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喂，我咁样听，我直情觉得我呢一本书系可以攞到十大好书。 系啊系啊系啊！ 我又觉得唔系，因为咧呢啲好普通嘅啫嘛，呢啲咁嘅现 状。即系偷下拐骗啦， 系咯，你睇我八无禁忌咁多年啦，都知道佢呢啲喂好轻微嘅嘢嚟嘅，所以一啲都唔系怪现象。 系系系。 反而我觉得咧，我刨冷。 刨冷， 我想用茶馆，但你问我咩意思，我又讲唔到。 其实呢三本里面，应该茶馆系最出名嘅， 最出名啊，系啦。 你知我唔知， 系啊，你觉得就联系到嘅？ 我觉得系 系茶馆，即系可能暗喻里面，可能即系呢个老字号系本身是一个茶馆，但系由茶馆点样演变成而家今时今日，即系转咗营造一个叫做容院咁样嘅嘢咧？我唔知啊。 好 咧， 官场现形记我都有谂过噶，不过我最终我都系拣翻二十年目睹之 怪现状， 因为咧佢里面即系好似我头先讲嗰啲例子咧，佢都有讲到点样去收买嗰啲官员啊。 系 咁，官场现形记咁都好准确啊，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 其实好似嘅啫， 但系实在太现形啦， 系啦， 所以 我就 咪刨冷叫做茶馆。 有冇啱啊？我哋 你哋有人啱， 好 嘅， 你哋有人啱，一直歌翻嚟即刻开股。 像一位忠于感觉的信徒，灵欲女子找美好，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行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如同爱上禁忌，点起了快感，有着谁可就如仿佛再生，来否开我去逐渐再装陷，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内放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矛过投入过又醒。 好啦，你哋有 Yellow 嘅相聚一刻啊！好啦，今日呢个风之 book 咧，究竟啊，我哋头先有三本书啦，系啦，有茶馆啦，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啦，同埋呢个官场现形记咧，咁究竟边个啱咧？ 噔 噔，答案系 茶馆， 桂花田赢咗， 恭喜恭喜恭喜， 真系。嗱，我哋首先好快介绍下， 系 啦，嗱，嗰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同埋官场现形记咧，其实都分别被誉为咧叫做好得意啊，佢有个类别咧叫做晚清谴责小说。 OK， 系啦， 听过 啊，系啊， 晚清谴责小说， 系啦，咁啊， 谴责你个谴责你啊， 系啊，即系其实佢就系一啲好直接咧，就讲出咧，即系晚清嗰个时期咧，官场啊，贪污腐化啊，即系嗰个即系情况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后世咧就用呢个谴责小说咧就将佢归纳出嚟，咁直接就好，因为佢里面都唔使修饰咧，即系唔会话啊，会唔会有啲咩隐喻啊？即系《西游记》嗰阵时咧， 睇到啲事实嚟噶嘛？ 系啦，《西游记》嗰阵时咪仲话咧，佢系借助降魔伏妖咧，就影射咧，即系可能话嗰阵时朝廷嘅腐化咧咁样。佢去到头先讲嗰啲咧，系啦，譬如佢仲有几本都系被归纳为谴责小说，《老残游记》都系嘅。佢直情又好直接咁样讲话，我就系见到嗰个官场已经烂晒啦，咁所以佢系成个形态就转咗嘅咁样。茶馆咧就同佢哋成书嘅年代就唔同嘅，嗰、那个老舍嘅作品啦，茶馆、其实佢就剧本嚟嘅，系啦，即系你嗰行嘅，应该系 有演出过噶， 非常之咁出名。基本上咧，佢喺北京嗰、那个即系话剧界咧殿堂级，我觉得你同我即系莎士比亚一样咧，每次都 有 哈姆雷特一样。 我睇过茶馆嘅演出咯， 系啦， 嗰阵时去交流嗰阵时。 系啊，其实最近都有新闻嘅，佢哋有咧将佢改编咧，有一个叫孟京辉嘅话剧界咧，又再将佢改编成一个新版嘅茶馆。不过就话引嚟好大争议，不过好正常啊，即系当你将一个经 典 咧， 要去改编， 系啦，佢尝试去改编嘅 嘅時候，咁呢個古仔係講咩嘅咧？其實茶館咧，佢主要咧就係由頭先嗰個 tips 其實好明顯嘅，叫做呢、這、一個即係老裕泰嗰度咧。 哦，係啊，即係佢個老字號。 佢個老字號就叫裕泰呢個茶館咧，佢、就由呢個清末一路咧去到即係北洋啦，然後去到即係呢一個抗戰之後嘅呢一段期間咧，橫跨50年， 哦、 就咧都係用一個茶館嘅老闆同埋佢哋嘅茶客咧嗰個古仔咧，就見證住個大時代。咁所以佢話咧。佢嗰个艺术成分高嘅地方就係佢唔係直接讲㗎。佢係纯粹呢都係话我都係嗰个老板我想做生意啫。但係佢就受住大环境嘅嗰个影响变迁啦。咁佢里面有好多好经典嘅即係叫做场口呢留到今时今日呢啲人都会讲㗎。譬如佢哋由剛才讲咪话清末开始呢北洋嘅时期呢佢哋因为个茶馆度呢贴咗一张告示喺佢嗰个茶馆个墙壁上面呢写住莫谈国事，系、 哦、 啦，到而家都会有人同你睇就话，莫谈国事，翻翻茶馆嗰个年代， 是 就因为佢话咧，嗱呢度倾乜都得，呢度茶馆嚟嘅，三教九流啊，你去里边讲占卜、算命、斗雀、玩女人、风花雪月乜都得，不过麻烦各位官人高抬贵手，唔好倾国家大事。 点解咁得意嘅咧？即系想俾个空间人哋，因为出面已经系已经好乱啦，定系 因为咧佢其实佢精髓咗咧咁多年嘅中国历史喺嗰个场口里边咧、全部都系充满咗即系唔同嘅矛盾。譬如佢话喺晚清嘅时候，如果有啲人就话、哦、我应该要改革，跟住就会有一批人话改革改革，咁咪想晚清覆亡啊咁样。 系、所以就嗰四隻字、不谈政治就最好啦。 去到后来，譬如话即系军阀割据嘅时候咧，一样都会有啲人话出嚟同以前相比啊，仲差过以前晚清嘅咁样。佢、又会嘈啦。咁所以佢话咧，佢哋就唔想俾呢啲时代左右咧好多争拗就出咗嚟。咁、但系咧嗱，佢最讽刺嘅地方就系、是。佢莫谈国事，但系国事谈佢啊嘛。佢、由即系头先一路讲佢晚清啊、北洋啊，去到中间咧，即系有日本军阀打到嚟啊，然后到即系抗战胜利之后咧，佢话见证住呢个茶馆，其实就隐喻住成个即系中国社会咧，都系受到不停嘅变迁。譬如头先嗰个好明显，裕泰不嬲唔请女招待嘅茶馆，以前男人 啊 嘛。佢话喂大佬，头先嗰幕咧，其实就已经系去到话咧，即系北洋军阀之后咧，就军阀割据，就好多美国啊外国势力都喺度。佢话冇办法啦，即系佢话你唔迎接呢个潮流嘅话咧，做唔到生意。咁、所以咧，佢话你唔想谈论，但系呢个社会嘅压力 啊，逼到你要去做啦， 就逼到你要去咁做咯，系啊。咁、所以呢一个即系茶馆咧，就被誉为系好多中国人命运嘅缩影嚟噶。 Okay. 不过而家我哋都可以吸纳嘅，莫谈国事，因为我哋要食 lunch 啦。而家 系啊，我哋 听日见， 拜拜， 拜拜。